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的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35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202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5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蚊，升6蚊；中国移动45.95元，跌8.5元；中国海洋石油7.7元，升4毫；美团296.4元，跌5.6元；阿里巴巴223.8元，升3.8元；中国平安101蚊，升1.35元；中芯国际26.2元，跌8毫；小米集团33蚊，跌4.5元；比亚迪股份258蚊，升4.2元。吉利汽车32.7元，升3.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609，瑞士法郎8.738，澳元6.01，加元6.09，新西兰元5.59，欧元9.449。每百日元对港元7.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6点，升292点。港金现价报17,1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05美元，卖出1,856.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暂时系交通正常嘅，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的。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较早时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移埋了一边的了，所以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接近龙翔道近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接近果栏。提一提大家，北角糖水道因为爆水管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着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还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中环、观塘道启业村去旺角、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柏丽湾去九龙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5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王学明。

有 65.3% 嘅。咁而最新嘅消息咧，就印尼咧已经批准咗科兴嘅新冠肺炎疫苗咧系紧急使用啊。咁喺中国之系中国以外咧第一个亚洲国家咧系使用呢种疫苗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印尼最近嘅疫情都相当重紧要噶。咁另一个地方土耳其嘅情况点咧？咁土耳其嘅第三期临床测试咧，即系旧年9月14日开始，咁有7000多人参加嘅。咁卫生部咧佢个公布咧，其中有关于1322个参加者嘅数据咧，就系话咧就有疫苗嘅有效率咧系有达到91.25% 添。咁我好啦，我睇到几个数字咧，就都相当有一个差别喺度嘅。咁到底咧边个先系准确咧，或者即系点样睇或者点样分析啲数字咧？咁请大家留意自由风咧，会一阵间会请到啲专家同我哋讲下或者分析下嘅。咁政府方面咧，食卫局陈肇始局长就咧就当局咧。政府就会不断催促嘅药厂提供全面资料，咁会再交由专家委员会去审视嘅。咁大家如果系将会打算都会注射呢个新冠疫苗嘅话，就需要注意一下最新嘅啲结果同埋数字啦。咁稍后我哋就系会请嚟啲专家同我哋分析一下关于疫苗嘅问题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1月13日朝早9点半，中国科兴生物在巴西的新冠病毒疫苗试验最新结果显示，疫苗有效性为50.38%。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会确保疫苗品质符合要求，先至会安排市民接种。 采购嘅里边咧。都是要確保咧，就係、呢個疫苗本身咧，佢係要達到某一啲嘅條件咧，先至能夠可以咁樣嚟去做嘅。今個禮拜啊，顧問專家委員會咧，亦都會開會咧，嚟去審視有關問題。具體嘅情況咧，我相信咧，佢哋審視完之後咧，係會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建議俾大家。 11点，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正係研究加強規管私人地方聚會，但係承認有困難。 係咪能夠去可以喺屋企或者係一啲處所入邊去規管到跨家庭嘅一個做法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喺研究當中。其實呢個亦都係複雜，同埋咧係喺個執法嗰度咧有一定嘅困難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亦都有唔同嘅人士咧係提出，例如商場係咪要提早關門啊？咁樣呢啲咧都係有啲。专家都有提出。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限制外佣假日外出不符合法理情。 凡事都要讲法理情嘅。喺法律上，如果净系针对外佣可能会涉及到种族歧视嘅问题。喺利嘅方面，香港本地嘅居民本地嘅感染嘅比率大约系0.1%，外佣喺本地感染嘅百分率系大约系0.055%。是低接近一半，所以在理上讲不通。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暂时未知感染源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巴西嘅一个研究所公布咗呢个科兴疫苗啊，总体有效率咧50.38% 嘅。咁大家就会觉得呢个数字咧会唔会偏低咗咧？咁有关于疫苗呢方面嘅话题咧，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想发表下意见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咁好啦，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请到一位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咧，同佢倾下关于呢个科兴疫苗嘅问题嘅。崔俊明。系你好， 系你好，系陈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就讲开呢啲数字啦，即系睇好多报道咧，就讲翻今日咧就比较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关于巴西个研究所公布啦，就话佢呢个新科兴疫苗咧就系50.38% 整体有效率啦。咁但我哋又留意到佢上周公布咧，同样都系科兴嘅新冠疫苗咧，就系话78% 噶呢个有效率。咁我哋点样理解呢啲数字咧？崔俊明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其實係噶，巴西嗰個研究咧，最緊要咧，佢有包括老人家嘅， 即係長者嗰啲啦。 嗯。 啊，咁同埋呢個印尼啊，或者土耳其嗰啲咧，其實佢長者嗰個人數就唔多嘅，或者甚至乎冇添。 嗯。 所以巴西嗰個研究咧，就好影響我哋決定係咪科興嘅疫苗可以用於即係安老院舍啲長者啊，或者本身係免疫系統不全嗰啲人士身上係咪可以打？因為其實佢嗰個有效率咧，真係 50.38% 啊。 嗯、 即係如果佢免疫系統不全啊，或者啲長者一般嚟講睇翻流感針嗰陣打嗰陣時咧，個經驗都睇到佢哋未必去到呢個有效率咯。 嗯， 所以一定要即係可能要考慮會唔會科興嗰啲留翻俾嗰啲年青嗰啲人打。反而嗰個安老院舍要諗其他疫苗去接種啊。 嗯，因為巴西嗰度咧個測試嗰度就係冇老人家嘅，即係按照你講。 巴西有老人家嚇，巴西有老人家。 巴西老人家係印尼同土耳其冇啊。 啊，系啦，嗰、那个应该冇嘅吓，据我哋所知。 系啊， 出有都好到好少吓。 系啊，崔俊明，我想问你，你譬如话啲数字咧，譬如我哋而家讲紧佢话呢个即系巴西呢度系50.38咧，个意思系点样噶？系咪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你睇嘅数字话咧，即系100个人打咧就53.38个咧，应该就一般地讲就有效噶啦。咁系咪咁去理解呢个数字啊？ 可以咁理解嘅，因为其实个意思咧即系一半一半啦，你当系10%到，即系如果有100个人打，有50人。嘅風險感染嘅風險就係會高啲啦，有150人就冇咁高啦嚇，咁所以其實佢當然啦，佢係過咗世衞嘅最低要求嘅，即係過咗0.38， 即係呢個合格嘅嚇，即係都叫做 合格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因為安老院舍嗰啲老人家咧，其實個免疫系統咧係冇咁嘅強嘅，或者冇咁高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應該揀一隻咧嗰、那個有效率係高翻啲，咁就變咗你打咗折扣都仲有翻。比较高嘅保护率咯，系啦。 嗯，如果按照你咁讲，即系话呢个有效率，即系等于考试咁啦，即系应该越高分越好噶咯噃。 当然系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佢个副作用嘅出现个机会都高啲嘅。咁但系因为老人家嘅免疫系统系比较弱啲啦，咁即系一般冇年轻人咁高，所以个副作用都唔会话去到好似年轻人咁出现个机会率咁高啦吓。 嗯，阿崔俊明亦都想问一问咧，嗱，譬如话呢啲测试咧，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啦吓。咁、啊、我哋见到佢都系即系话接受呢个测试嘅人有几多噶？譬如话土耳其咁样，咁佢就话咧有大概1300几个啦。咁啊，呢个印尼又有1600几个啦。通常喺呢啲咁样嘅疫苗嘅测试里边咧，有冇话一定系需要通过测试几多人得出嚟嘅数据先至比较可靠，或者比较准确啲咁样？ 嗱，要睇翻啦，因為今次我哋講緊係第三期嘅疫苗測試啦，咁所以咧，其實以數以萬計嗰個結果咧係比較可信啲嘅。當然啦，你話之前嗰啲話高啲70%几，又甚至乎有啲再高過70%，但係始終係人數多各方面，即係巴西呢個研究咧嗰個重要性高啲咯。咁但係要睇埋佢嗰個文獻，即係一般嚟講咧，以往嗰啲疫苗咧，即係 mRNA 又好，或者阿斯利康嗰只咧。通常佢開記者招待會咧，就文獻嗰個嘅都有個數據出噶啦。但係今次巴西嗰個咧，佢有記者招待會，但係文獻嗰個仲未出。 文獻呢個係有啲咩資料喺裏邊啊？即係點解重要？ 文獻嘅意思咧，即係話有班我哋叫英文叫 peer review， 即係話有班同袍嘅人睇過，認為呢啲數據可靠，同埋即係經過呢個統計學計過真係準確咁咯。咁但係今次50.38咧，都係一個。俾大家睇到咧，其實我哋既然有得揀疫苗，其實嗰啲安老院舍嘅老人家咧，即係要重新考慮，係咪都係要接種科興啊，定抑或揀？其實睇翻咧，如果英國咧安老院舍嗰啲老人家咧，其實都係可以打呢、這個mRNA 嗰只，即係復星同埋呢個 BioNTech 嗰只嘅嚇。 即係話嗰個比率要高啲，即係有效率高啲嗰種。 冇錯啦，因為如果頭先講啦，你佢嗰個就 95% 一般嚟講，咁、如果你就算打個折，因為點解咧？老人家個免疫反應差咧，你就算6折又好，7折都起碼都會有翻即係一個高過即係淨係50咁即係咁低個有效率啦，係啦。 嗯，系啊，崔俊明，你今日讲翻，即系话我哋成日都讲紧啲人专家咧，都成日要讲话系要参考翻啲数字啊，睇翻啲数字咧，先可以决定到即系嗰只疫苗到底有冇效啦，或者到底有效嘅效力有几多咧咁。咁嗱，呢啲数字咧，亦都我谂有唔少人有疑问嘅。其实系咪主要净系参考当地卫生部门提供嘅数字嘅啫？都系要靠佢嗰个传递过嚟啲数字准唔准嘅啫？可唔可以咁讲啊？ 其实个临床研究咧，我哋 即系有几可靠咧？即系个意思话，即系佢嘅数字有。 睇翻佢個臨床研究嘅嗰個設計啦，其實佢有呢個安慰組啦，同埋真係打咗疫苗個組嘅人士， 其實個可靠性係因為咩叫做 peer review 嘅意思，即係話俾第二啲國家嗰個專家去審視過嗰啲數據係啱，或者佢得出嚟嘅結果係正確，咁所以其實都可靠嘅。不過問題就係話，我哋現時知道啲數據之後，因為而家我哋都係講臨床數據實證噶嘛，啊，即係我哋點樣去分配啲疫苗？安老院舍嘅老人家究竟係咪仲係要打科興嗰只咧？啊，因為見到嘅數據咁低，即係嗰個有效性咁低，係咪可以轉一轉？是好像英國那樣是用這個 mRNA 那隻呢， 嗯，咁但係我哋而家嘅訂購裏面，我而家特區政府訂購嘅三種啦，咁科興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咁即係我哋將會都會嚟香港啦，即係接種疫苗，咁應該點處理呢？係咪會繼續打呢？或者應該係即係打喺邊啲人嗰度呢？即係接受嗰個群體應該邊啲人會比較好啲或者係適當啲呢？ 嗱，如果睇返科興嘅數據啦，如果真係真正正出咗文件之後，都係比較偏向50%嘅百分比咧，其實可以預留呢啲科興就俾一較年輕嘅人打咯。 嗯， 因為始終你訂咗咧，你話咦係咪即係唔愛啊？就算人哋俾翻錢你，係咪唔愛得咧？其實唔係㗎，因為你唔愛，你只係揾到咁多百萬針啊嘅劑俾香港咧，咁其實咧嘅意思咧，即係話其實年輕人可以打科興嘅考慮。咁另外咧，安老院舍係考慮其他技術平台咯，就唔係淨係得一個揀咯，係啦。 嗯，依啲年輕嘅意思個年齡組群應該係邊度？即係由邊幾多年嘅年紀啊？由幾多歲至幾多歲啊？應該你講緊。 呢個好重要啦，要睇翻巴西，因為佢而家淨係俾一個即係數字就係50.38% 啦。咁其實佢有細分嘅，佢有細分唔同年齡群組有幾多個 percent 嘅有效率。 嗯、 如果睇到佢係講緊舉例啊，65歲以下嗰啲都高啲，因為其實咧，佢係大部分人咧可以由35% 去到62% 都有嘅， 嗱、 哦，咁、啊、只不過佢呢個係一般整體叫做50.38% 嘅， 嗯，即係周俊明按照你咁講咧，第一咧即係話呢啲數字參考數字咧，佢過嚟咧即係當地嗰度咧，就應該係都可靠嘅、可信嘅， 可靠，可信， 咁啊，即係唔需要懷疑佢，即係話到底你整啲數字過嚟都唔知道真唔真嘅咁樣，應該可以放心嘅係咪？即係對市民嚟講， 嗱、佢當然喺記者招待會講啦，咁但係要出埋嗰個文件咧。嗰、那個先係真實，但係我相信都相距不遠噶啦嚇。咁但係簡單嚟講咧，就唔好唔用，就用喺一啲年輕嗰啲人嘅群組啦。安老院舍，因為始終有啲可能70几、80岁嗰啲咧，真係政府要考慮會唔會即係有其他嘅選擇咯。 嗯，但係你頭先再講，譬如話即係年輕啲嗰啲咧，係到幾多歲到啊？即係譬如如果講科興，你話即係年輕人打啦咁。 嗱，當然我要睇翻個數據啦。不過我哋講緊年輕嗰啲，就係講緊65岁以下嗰啲啊。系啦，嗰啲即系你可能50岁以下嗰啲就年青啊。即系而家其实65岁退休年龄，其实都好壮健噶啦，香港人。 咁你觉得今次呢个数字出咗嚟咧，即系大家都觉得53.8咧，即系好似即系50.38啊，好似真系比较偏低啲。咁对市民嘅信心嚟讲，你觉得今次会唔会有啲影响咧？其实 会嘅，不过最紧要政府系建议咩咯？同埋我哋建议咧，其实即系市民当然可以自己选择啦。其實最強最有效的方法咧，就是政府要講出這個百分比預留俾邊啲群組、邊啲年齡嘅群組打啦，同埋個中嘅原因係乜嘢？即係要有人講呢啲。即係如果你市民聽到哦，原來啲因為比較低啲啊嘅健康或者後生啲就冇所謂啦，因為佢都係過五十嘅嚇。咁、但係老人家可能要打第二隻，咁即係佢嘅講中點解啊？你安老院舍要打呢隻咧？係咪即係呢隻會好啲啊？咁其实个资讯啊，即系简单嚟讲，资讯咧系重要咯吓。 系咁，但系而家呢个资讯咧，同埋我哋讲紧，即系对一啲公众教育咧，就等于系而家嚟讲足唔足够咧？因为我哋即系觉得好似好零碎，同埋即系唔知道，应该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嘅。咁应该点样做，或者而家我哋觉得，其实你觉得呢个方面做得够唔够？ 其实我哋睇到个资讯咧，就当然啦，卫生署都负责呢个教育啊，或者啲疫苗嘅资讯嘅。咁佢个网址都好齐全，但我希望政府都可以同其他。即係好似我哋啲專業組織啊，一齊合作啊，因為其實我哋睇嘅嘢同政府睇嘅嘢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哋比較，即係因為我哋日日都接觸啲市民同埋啲病人，咁我哋知道佢哋啲病人其實你講到咁深，或者有啲嘢佢哋唔係好明，其實我哋覺得可以大家一齊合作咯，就唔好淨係好似以往咁。定係一個部門去負責教育啊、資訊咁樣咯。 其實呢個好緊要。你講要話，即係你太深，或者有陣時我哋覺得，即係你好似好多專業名稱咁，一般人都唔係好知點做，或者你揀嘅時候應該點揀咧咁。 係啊，係嘛？永遠都係企喺個同理心嗰個度，因為我哋喺前線，因為對得嗰啲病人都好多數目，變咗我哋知道，我哋用翻我哋嘅專業啊，所謂我哋 醫學界嗰啲專數字啊，佢哋唔係好明嘅。但係我哋能夠消化咗之後，俾佢哋知，同埋俾佢哋有個選擇嘅意思，即係話，哦，我知道政府點解揀呢只俾我用啦，咁佢就會容易啲接受咯。 嗯，咁啊，崔俊明啦，一啲專業人士啦，即係正如你講，咁你哋覺得如果而家我哋講翻個最基本問題啦，市民考唔考慮打或者點樣打或者打邊種嘅時候咧，係應該考慮啲咩因素添咧？ 其實我覺得咧，如果我哋個資訊啊、教育做得好啊，同埋透明度高咧，其實市民應該係信政府嘅安排好啊，就最好嘅。因為其實我都睇過政府點解考量話邊啲安老院舍打啊，或者邊啲優先人士打。其實佢係好似外國做法係好冇問題嘅。咁但係最緊要，因為佢哋市民覺得我自己揀啦，我無可厚非。不過因為始終咧，因為有人要考慮好多嘢嘅，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兩樣嘢，安全一定係第一位㗎啦。第二位呢就係有效性，安全先，然後有效。第三位呢就係要睇返即係方便程度啦。因為其實有啲疫苗甚至乎嚟緊呢有一隻係打一劑。點解一劑嘅疫苗重要呢？原來好多時呢個接種率差呢都喺第二劑嗰度嘅。就唔係第一劑嘅。第一劑就大家都好緊張。但一緊張完一個月之後呢，個個都唔使啦，我都冇咗啲即係覺得有保護啦，就唔打。所以都要考慮有一隻疫苗嚟緊咧，都會當然啦，我要睇翻啲數據咧。咁其實佢一劑都可以考慮一下咯。 即係應該係即係要打兩劑噶嘛，而家多數都係。 多數打兩劑，而家第三期臨床試驗只有一種咧係一劑就得，不過當然要等佢出數據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崔俊明。 好，唔該曬。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嘅。咁我而家倾紧嘅就关于咧科兴嘅疫苗咧最新公布嘅数字咧，整体有效率咧系50.38% 嘅。咁你好，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源头不明，31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另外有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31宗同其他个案有关的个案中，2宗同中九龙干线工程有关，相关群组增至20人确诊。蓝田隧道工程多4宗，港九小轮多1宗个案。另外，天马苑骏威阁有2个单位共4人确诊，当局将会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新田地街唐楼有20多人需要接受强制检疫。东区医院一名81岁新型肺炎确诊病人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61人死亡。东区医院话，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81岁男病人，因为咳嗽到私家医生求诊之后确诊，上个月6日入住隔离病房，情况持续恶化，今日上昼离世。前年9月，九龙湾淘大商场非法集结案，4名被告早前承认非法集结同伤人等共5项嘅控罪，喺区域法院分别判监19至20个月。法官连锦雄判刑嘅时候话：示威者为抽出非我族类，作出破坏社会安宁嘅行为，现场大部分人冷眼旁观，拍照留念，令人吃惊。对于要求法庭内如果有人戴印有英文字母的黄色口罩需要更换，连锦雄解释法庭不适宜成为表达政见之地。他又说法庭并非就口罩的款式和颜色或者对任何诉求作价值判断，即使是黄色甚至是任何颜色的口罩亦都一视同仁。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一项专利曝光，有关系统被指可以用于识别行人影像中是不是有人拥有维吾尔族血统。专利文件由美国的研究公司发现，华为是在2018年7月申请这项专利，提到使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识别街上被拍摄人士的特征，可能分辨到一个人是汉族抑或是维吾尔族。 华为曾经话，所有嘅技术都唔会设定于识别种族，但据报正系计划更改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寻求许可，删除专利文件中对维吾尔人嘅描述。华为话反对一切形式嘅歧视，反对使用技术进行种族歧视，强调确定一个人嘅种族从来都唔系研发项目嘅一部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嘅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糖水道因为爆水管，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中环、观塘道企业村去旺角、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柏丽湾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工作最少占人生三分一时间，有冇试过做到好嬲或者唔服气嘅时候就会想辞职呢？考虑辞职到底有咩因素呢？转换新跑道又系咪会睇到新景象？心里心里有个谜，辞职心理。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潮风翻嚟咧，我同大家倾紧关于个疫苗啊，咁咧就系巴西嘅数据就话咧，呢个科兴嘅疫苗有效率咧得到只系得咧50.4% 嘅啫。咁啊，到底个咁嘅比率咧就会唔会偏低咧，或者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即系接种嘅时候嘅选择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呢个话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呢个时间里边咧，接通咗位听众黄小姐，同阿黄小姐倾下先。系黄小姐，系啊，请讲。 咁我咧就好同意頭先阿崔俊明所講嘅咯，咁政府即係要清清楚楚咧向市民去講出嗰、那個啲疫苗嗰啲嘅安全性啦，譬如邊隻有副作用啊，副作用係點啊，等市民作出比較咯。第二咧就係、是、要即係去展示嗰啲嘅安全性啦。即係有效性 ，sorry 第一就安全先，第二咧就要有效性啦，即係邊隻嗰、那個、那個有效率比率啊係百分比。比是几多咧？等市民即系逐只逐只去比较，等市民有得去 知所选择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同时咧，亦都要强调，嗰、那个个人卫生啊、社交距离措施啊、公众卫生嗰啲，一定要去坚持，唔可以话呢头打完疫苗， 嗰头啊又唔戴口罩咁啊，因为打疫苗都唔系万能 key 啊，系啊，一定要咧 要做足嘅， 系做足吓。 系啊，黄小姐，但系我就想问下你咧，而家对于啲疫苗嘅资讯咧，头先讲到咧要安全啊、有效啊等等，你觉得而家你喺譬如话一般你作为一个公众咧，对呢啲资讯你掌握多唔多，同埋你觉得足唔足够啊？容唔容易令到你了解到而家啲疫苗系点啊？ 非常之唔足够啊！学你话斋，好似咧好零零碎碎啊咁样啊。 嗯，系明白。好 得啊，好 啊，唔该晒你先咯。咁啊，黄小姐，系咁到咧，政府咧方面咧，咪需要多啲做呢啲公众教育嘅工作咧。呢个接种计划就嚟开始啦。咁到啲市民应该点样拣咧？资讯对佢嚟讲咧，应该系好重要噶。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啊，仲有一位听众啊，吴先生嘅，吴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请讲。 哎，个数字几靓啊，即系50.38咧，就即系多咗0.38。 嗯， 咁咧就即系嗰个嗰个启示咧，就系话打咗咗疫苗咧，你唔知佢有效定冇效嘅。 嗯， 因为同50-50差唔多啦。 嗯， 咁样我就唔明点解即系政府会买喺呢一度吓，即系50-50咁打咗，当自己系搞掂。咁佢周围去啦，周围去就中咗。咁咧，即系呢样嘢就百思不得其解嘅。咁同埋咧，打呢个疫苗咧，头先嗰个药剂师会长就话啊，俾啲年青嘅啊，原来年青咧系60楼下嗰啲叫年青。咁60楼下咧中咗好多噶嘛吓。咁我觉得你如果你分呢个优先次序咧，其实咧系一班对佢有信心嘅人咧系先至打嘅。咁边班有信心嗰啲人咧，就系、是、第一咧就是、公务员啦，当然即系啊政府嘅高官带领去打，跟住就中级啊初级公务员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团体咧，就系即系拥护嘅，即系拥护国产嘅，咁嗰啲咪打咯，嗰啲系咪？即系政府有办法做嘛。但系咧，如果佢就话系俾优先，就系60岁留下嗰啲咧，我谂咧反应都好好惨淡嘅， 系好 惨淡，同埋你嘥咗好多钱啊！喺呢一方面， 明白，唔该晒，吴生。系啊，最紧要有得拣吓，咁啊，同埋呢个拣之前咧，一定个资讯咧，一定系好充分啊，等市民知道咧，到底每一种疫苗嗰个功效啦，到底系边个年龄层去打啦咁。咁啊，头先提开嗰个50.38呢个数字咧，就要咁讲嘅，咁啊，世卫组织都有规定嘅，呢个疫苗有效率咧，就需要达到50%个审批标准门槛嚟嘅，系啊。咁但系当然咧，就头先啊，即系阿崔俊明佢讲翻咧，即系我药剂师学会会长嘅就话咧，当然个数字高啲系好啲嘅，因为咧就系表示咗。你能够即系保护到你嗰个比率啊，有几高咧咁样？咁啊，对于个话题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或者发表你意见咧。到底你对疫苗啊，而家啲咁嘅有效率嘅数字，同埋咧就公众嚟讲，对于呢个疫苗咧嘅信心度几大咧咁样？咁好啦，咁啊，政府咧就话咧，就大概喺呢个农历年假后到咧就开始会可以做一啲注射嘅计划噶啦。咁啊，按照呢、這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嘅讲法咧，佢话咧而家会有四个途径咧，就协助市民接种嘅，咁啊包括咧每区设立至少一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安排外展嘅接种队为安老院院舍同埋员工接种啦，亦都可能咧可以透过呢个私家诊所同埋医院嘅。咁呢各种嘅途径到底又足唔足够咧？咁我再讲一次嘅电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发表你意见噶。咁啊电话就系1872311。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咧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咧，同我哋倾下咧政府。开展咗呢个疫苗计划之后咧，到底喺呢个医护界里边咧，应该可以点样执行呢个注射计划咧？咁样，梁国玲你好， 你好，你好，陈生你好， 系啊，我啱听讲开咧，政府而家话有四种途径啦。咁你哋即系喺医护界里边咧，而家点样即系呢个接种计划咧？喺你嗰部分嘅安排咧，你哋会点做啊？即系开展咗之后， 首先咧，康健国际咧就会系如果我哋有機會咧，就會係希望營運到最少一家嘅接種中心。 嗯， 因為呢個係基層醫療嘅基礎部分，我哋都想香港快啲復常嘅。 嗯， 咁所以咧就喺我哋嘅角度睇上嚟，呢個係社會責任嚟嘅。 嗯， 咁所以就一定會努力參與。咁啊，睇下政府認為我哋有幾多價值啦。 嗯， 咁另外咧就喺我哋嘅診所裏面，只要政府嘅要求我哋做得到嘅咧，我哋都會提供另外政府想我哋喺診所打嘅疫苗。 嗯， 咁就务求就係盡快去鼓励到市民最方便咁样嚟到我哋嗰度打到針。 嗯嗯，係啊，梁國玲，你睇緊讲开话即係你想都想营运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啊，而家政府係个政策係可以得㗎，即係啲私营嘅医护机构係可以营运嘅，即係呢啲接种中心。 就不是全部只是政府自己做的。 我今朝早咧，我都系睇翻传媒咧，就 HA 自己会做啦，卫生署自己会做啦。咁但系政府亦都想咧，私人机构系参与咧，系18区就做18间嘅疫苗中心。咁就佢哋就会考虑咧，就私人机构嘅参与。咁包括医疗连锁嘅机构啦，包括私院啦，同埋一啲非政府嘅服务团体咧。他们都有考虑的。 咁你哋营运呢啲中心咧，你哋觉得嗰个配套够唔够啊？因为我哋睇到一啲报道讲咧，即系可能因为私营嗰部分咧，可能有啲资源啦，到底系咪可以足够即系营运咧？咁因为你好多时唔知打完针即系啲反应系点噶嘛。咁呢啲方面你哋点考虑咧？或者同政府系要再倾嘅咧？ 嗱，我哋最希望政府咧就提供得到个有力嘅公众教育，鼓励社会嘅市民咧去打针。其他嘅嘢咧就四个字，事在人为嘅啫。咁政府就应承嘅嘢咧，即系佢讲出嚟俾我哋考虑嘅咧，就是、个场地佢揾，里面啲工具、电源嗰啲系佢稳定。就针咧就佢供应，因为我哋冇人有权拥有嗰啲针嘅。咁然后个先后优次就政府就会 set 好咗俾我哋去做，我哋就系做嘅啫。我哋最难处理嗰样嘢咧，就系揾咁多嘅人手翻嚟。因为政府想我哋全部都系qualified staff 去打呢啲针嘅，咁呢个系社会嘅责任啦，咁我哋都会努力去做呢件事。对我哋嚟讲，当然有少少压力嘅，即系搵咁多人翻嚟，就因为新岗位嚟噶嘛。好啦，咁至于你话休息啊，肯定嗰阵冇事先至走咧，其实呢啲咧系可以大家一齐倾到一啲方案咧，譬如观察嗰个每个打针嘅人咩事。要睇佢啲乜嘢先至会比较安心咁返屋企呢，呢、這个呢就其实又唔係複雜得好紧要嘅，大家可以放心。最简单我专登就拉远咗少少，就係、是、社会而家都接受我哋私营嘅医疗呢係做到日间手术㗎嘛。咁我日间手术我都可以观察到俾佢返屋企囉。咁呢个打一针啫。同埋平时呀我哋打疫苗呢喺诊所我哋都有打流感疫苗同埋第二啲针药。咁嗰啲咪一样系咁样，其实冇分别嘅。 係但两个嚟㗎，但畢竟新冠疫苗呢个都系一种新嘅，因为之前真系未打过嘛。即系你讲呢，譬如话流感啊或者其他可能都系已经接种咗好多年呢，今次呢个系新㗎，即系个挑战其实你睇到会唔会都唔同以往嗰个呢咁。 第一当然系一个挑战，同埋我哋视呢个一个责任呢就冇得掉以轻心嘅。咁我又用返呢个字但係喇喎。琴日我喺报纸度媒体度见到呢，就美国已经係有900万人打咗啦。咁拜登先生都打第二针啦。咁即係老外地方一个国家都打咗900万针。咁、那个数据呢就唔会话即係有啲咩大起落㗎啦。有几多人会有啲咩反应，系咩反应，当有900万人试过呢、其实我哋都相信药厂嗰度呢系会有好多数据掌握㗎啦。咁即系我哋唔再系未知道有啲咩去应付、我哋知道有啲咩去应付㗎啦。而家就900万啫，到二月中咁、到时就系千几二千万最少打咗㗎喇。咁同埋呢外国个例子呢其实係好多地方已经打緊好多針。以色列呢而家已经超过10%嘅打緊針。 最多啊，即係全世界啊。 係啦。咁所以佢哋嗰个经验呢我哋当然可以借镜㗎嘛。咁所以呢我哋 A 就呢件事呢并非冇数据掌握。但係 B 呢就係、是、我哋做医护要有能力预计夸张会发生嘅事。因为如果唔系我社会点解要信我哋医护人员呢、我哋个尊重就系来自我哋承担责任。 系啊， 所以我哋到时要预备好嘅。 系明白，阿梁国玲啊，但系咧，我哋都睇翻咧，今次咧有啲疫苗咧，即系都系要即系保持喺一个好低温嗰个状态下边啦。咁呢啲冷藏嘅设备等等，会唔会对你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咧？同埋你点样准备呢啲咁样嘅冷藏设施啊、硬件呢方面咧个支援够唔够咧？或者你有冇信心真系呢方面系即系要做到系可以应付到嗰个接种计划咧？咁 等我扮下啲明星讲先，好懒惰。 系嘛？ 咁解嘅， 冇难度，因为唔使我做 嗯， 就是政府做晒嘅。 哦，佢提供埋俾你哋嘅。 佢其实佢谂住系咁做嘅。 嗯， 就嗰、那个疫苗嘅供应商咧，就会将疫苗咧拎到去到嗰个注射中心嘅医疗雪柜嗰度。 嗯， 咁就我咧嘅员工咧。 嗯、 就淨係要一個醫療雪櫃度攞返出嚟咋嘛。 嗯嗯嗯。 嗰陣已經係28度囉。 嗯。 咁就於是就唔出現呢，即係大家要做到好似個機械人咁樣呢。 咁複雜 啦。咁攞乾丁呀嗰啲咁嘅事呢，嗰啲都唔使我啲嘅員工做。 嗯。 咁所以我正話講得咁豪情呢，就係唔使我做㗎嘛。 即係呢啲係政府已經同你講嘅時候已經交代咗，即係話佢哋會提供曬呢啲冷藏設施呀、啊、等等嘅。 冷藏設施係嗯，唔系，系都系疫苗公司提供。 疫苗公司，嗯， 系啦，咁政府咧就净系安排嗰个流程啫。 嗯， 就嚟到我嗰度嘅时候，我已经唔使咁冻咯。 嗯， 咁因为唔使咁冻咧，仲可以维持几日嘅。 系， 就然后嗱，但系我开稀释咗咧，就得几个钟啦。 嗯， 我控制人群嗰度就嗰几个钟啫嘛。 系，但梁国玲啊，但系都有个咁嘅考虑，好多人觉得啲人咧要稀释啊，有啲又话即系慢慢要即系个室温有啲又唔同啊，或者同嗰个储藏嘅时候，会经过个手续系都一段即系呢个工序喺度嘅。呢、這个工序里边其实有冇风险嘅咧？即系好多时，因为你知呢啲环节里边，即系你唔知点样会出咗一啲问题咁，有冇咁嘅担心啊？ 唔惊会有，正话嗰句冇难度。 嗯， 嗱，佢个要求咧就。打 1.8cc 的生理盐水落一樽度，咁、 嗯、 然后就抽翻五支疫苗出嚟，冇边个医生护士够胆话俾人哋听唔识做呢样嘢， 嗯，即系简单嘅啫，即系呢个系冇问题嘅， 好简单 嘅、 哦，打啲水落去，跟住抽翻啲水出嚟，就真系冇人唔识得点做嘅、哦。 嗯，阿梁国玲啊，但系如果喺私家诊所又点咧？即系你头先讲咧，就系应该系讲紧嗰个疫苗接种中心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有啲私家医生嘅，咁同样地，佢系咪嗰啲冷藏设施啊，其他嘅保证到嗰个配套啊，都得噶。 私家诊所打嗰啲牌子咧，就唔使用到负 care 度嘅。 嗯， 就系喺普通我哋处理开嗰啲针药嘅温度。 嗯， 即几度摄氏咁样运送同埋摆喺我哋嘅雪柜。 嗯， 咁呢啲系做惯嘅嘢。 嗯， 咁呢个第一。第二咧就我哋理解咧，佢哋尽量去揾嗰啲咧，每一针系开一个樽咁样嚟打嘅。 嗯嗯嗯。 咁、 嗯、 所以个浪费就唔再存在啦。 嗯。 其实我会赞成呢个社区中心打大家以为物流有困难嗰只疫苗咧，系因为佢要一开五啊。 嗯， 我最尾个针一定有嘢嘥啊！ 嗯， 而我紧张嘅就系呢个地球宝贵资源啦，因为我哋香港人打晒都好咧，仲、有好多地方唔够针打噶。 嗯嗯， 咁就嘥得最少针就最好。 嗯， 集中出嚟打咧，就每个 center 净系嘥一针。 嗯， 就好过嘥 N 咁多针啊嘛。 嗯， 咁就因为呢个重要资源咋。 所以你系觉得应该去疫苗接种中心？ 疫苗接种中心要打稀释嗰啲。 嗯。 但如果 single dose 即系单一剂量，每次开一樽嗰啲咧，边度打都一样。 嗯， 咁而观察嗰、那个个每一个受众，系每个私家医护都应该识嘅。 嗯，系。 哦，就呢个系学堂嘢嚟嘅。 唔复杂啊？ 唔复杂，真系唔复杂。 系，梁国玲啊，你又讲翻一啲安排先啦，因为政府即系话希望私人机构帮手啦。咁喺嗰个财政上嚟，因为政府已经讲咗咧，打针嗰度就应该唔使俾钱噶嘛，即系市民啦。 系啊。 咁佢系咪同你哋应该都有个安排？譬如话你哋接种咗几多，咁政府就系会俾翻一个接种费，或者系关于一定嘅金额会俾翻呢个机构去处理呢件事嘅咁。那个安排系点样噶？呢方面？ 政府就未落实最尾嘅安排，不过咧就个理解咧就似你正话讲嘅嘢嘅，就即系佢俾个冧心，但系个冧心点计咧，我哋都未有人知道。咁就佢要我维持一个最少数量嘅人手喺度咧，即系最少几多少，咁佢亦都俾个底线俾我嘅。咁我希望到时加埋我身边啲伙伴嘅聪明才智处理得点啦。就做私營嘅企業，梗係有風險㗎啦。我哋嘅能力就係管理風險啫。咁另外咧，就如果單一喺診所打針嗰啲咧，就政府會自己每個醫生俾翻佢定額嘅數量嘅錢俾翻嗰個醫生。所以就市民應該唔使帶現金㗎喎。 係啦，即係市民呢個政府講咗啦，即係免費打㗎嘛。 係咯。 係 咯，因為隻針又係政府嘅。 都唔使我哋买。 嗯， 又佢送嚟嘅。 咁佢依个私人诊所同样都系咁样噶系嘛？即系我去私人诊所打都一样系唔需要俾钱啦。 系啊， 系嘛？ 系啊 ，cashless。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梁国玲。 嗯，好啦， 唔该。啱同我哋倾嘅就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啊梁国玲啊，咁佢同我哋倾咧，就系喺个接种计划开始咗之后呢啲具体嘅安排咧，应该会系点样咧？咁样咁啊，大家如果对关于个疫苗有兴趣参与讨论咧，或者想发表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 thank you 嘅时候，我哋可以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loads 咁样啦。咁我哋讲 sorry 呢个字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再加多啲字去修饰，令到俾人个感觉系更加 sorry, 更加唔好意思咧？Sorry 咧，我哋之前亦都可以加 very, I'm very, very, very sorry, 亦可以 ,ok? 另一个好常用嘅字就是 terribly,terribly, terrible 嘅 adverb, 非常可怕地 sorry,ok? I'm terribly sorry, I'm so terribly sorry,ok? I'm very, very sorry. 另外一个好简单嘅字呢，我哋要加埋个 so,so,Okay, I'm so very sorry. I'm so terribly sorry. Okay, 当你做了一些不是就这个 sorry 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错事的时候呢，我们 I'm so terribly sorry. I'm so very, very, very sorry.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除咗傾啊關於疫苗之外，亦都留意到咧，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今日咧就出席咗立法會會議嘅，咁啊提及到咧就到底喺呢個農曆新年假期嘅時候咧，會唔會再收緊多一啲嘅呢個防疫措施咧？咁包括咗咧就係咩咧？就包括咗規管私人社交聚會啦，同埋咧就要保持呢個，甚至咧就可能佢提出有啲建議話咧，就呢個商場啊都會唔會提早關門咧？咁到底立法會裏邊咧討論嘅情況係點咧？咁我而家請嚟咗咧就係經民聯主席、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同我哋倾下噶，卢伟国你好， 系陈景祥好， 系啊你好啊，啱啱而家立法会论倾成点啊？关于一啲措施系咪会有收紧啊？卢伟国你同我讲下。 今日咧喺立法会嘅质询环节咧，有几条问题咧都系同呢个防疫抗疫有关嘅。 嗯， 咁问嘅问题咧，其实涉及都相当阔。咁我自己問嗰條問題呢，其實主要就三個方面嘅。一個就係整體政府，喂，究竟係咪真係有咁嘅決心下去清零，係咪真係呢有所謂一個戰爭嘅狀態下，即係咁樣去即係全力推行。咁第二呢就講到話關於嗰個檢測嘅問題啦。就我諗我哋都唔好話一定係糾纏喺是否呢強制全民檢測啦。咁但係就而家政府所講嘅所謂衰檢必檢啊，應檢盡檢啊，願檢盡檢啊，係唔係真係都做得係夠徹底到肉呢？咁呢個一個重要嘅。咁第三呢嘅問題啦，我相信而家就相當熱門啦，大家都關心啦，就關於呢個疫苗嘅問題。嗱，咁因為特別咧，我收尾跟進嘅問題時間咧，亦都引用咗咧，就新鮮熱辣啦，即係中文大學嗰度咧就講咗佢哋早前咧做嘅一個調查咧，就話咧香港嘅市民裏面啦，佢哋嘅即係受訪者啊，佢哋所訪問到嘅市民咧，就只係得37%。是表示会接种疫苗。 咁 大家都明啦， 系、 這個、啊低啊，因为嗱，如果讲呢、這个疫苗嘅接种咧，当然系希望能够全民啦，因为即系外国都同样系咁样嘅目标嘅、 嗯。 因为大家知道咧，呢、這个疫苗咧能够即系起到个集体系免疫防疫嘅作用咧，都要靠即系多人打吓、啊，甚至乎全部打先得。咁、 嗯、 所以呢个唔理想嘅。咁、 嗯、 我自己觉得咧吓、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咧就系、是、市民咧就对呢个疫苗唔系好了解。咁、 嗯、 亦都有个理由，因为呢、這个。个调查做嘅时间咧系即系早段时间噶啦，咁同而家最近咧就各个各种疫苗都出台，而家好多国家咧已经开始接种，对于疫苗嘅资料咧掌握多咗嘅情况又有唔同。咁因为好多市民就喂，对于佢嗰个原理啊、生产方法啊、效能啊、副作用啊唔知啊嘛。咁而家政府又话有三种，咁究竟系佢哋有？分別的那個效能啊、副作用啊、風險是如何呢？咁咁再加上呢喺個傳媒上傳嘅消息呢都令到啲市民會覺得混亂嘅。譬如淨係講科興疫苗。喂，咁究竟喺巴西試驗呢佢嗰、那個嗰、那個有效率係幾多呢都有幾個不同嘅數字。 係啊，都好混亂㗎都。 嗱其實呢我相信係咁樣即係雖然我就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但因為呢其實任何一個實驗都好呢佢都有佢特定嗰個實驗設計。 系 佢究竟系针对咩群组，喺咩条件之下做？ 罗伟国，因为我哋要先听一听呢个交通同新闻先啊，咁我咧就翻转头仲有自由风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税务大楼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嗰一段系挤塞噶。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股596蚊升6蚊，中移动45.95元跌8.5元，中海油7.7升4毫，美团296.4跌5.6，阿里巴巴223.8升3.8，中国平安101蚊升1.35元，中芯国际26.2跌8毫，小米集团33蚊跌4.5元，比亚迪股份258蚊升4.2，吉利汽车32.7升3.5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海星果汁、荣智控股、中国金属利用、中国数码文化、环球大通投资。五大跌幅股份是 SDM Group、南大苏富特、环球大通集团、东银国际控股和三和精化。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4，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系报17,1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3.3美元，卖出价1,85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对开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同大家倾一个新嘅话题啦。咁今日我哋嘅评论员啊，洪慧文喺度噶，先打个招呼先啦。 Hello，Hello， 系啊，你好。咁我哋咧就想倾下咧关于个唐楼咧，即系喺佐敦道嘅新田地街啊。咁洪慧文，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吓？咁咧就有四个 number 即系由20至26号嘅商号门牌嘅唐楼啊。咁啊，应该系讲紧有四栋嘅。咁咧就系喺寻日咧就系单日录得咧新增7个单位，共13个人咧系中咗招嘅。咁啊，累计咧有13个单位咧就25个人咧系染疫噶啦，咁啊同确诊者同层啊同门牌嘅居民咧都需要检疫嘅，咁啊四栋楼里边咧其他居民咧就需要强制检测，咁啊整件事里边咧就有啲地区嘅区议员就话咧就系新田地街嘅26号咧，上周呢个强制检测嘅时候咧就已经向当局反映咗咧，其实嗰四个门牌嘅大厦咧都系相连住嘅，咁咧就应该就全部都要强制检测噶啦，咁但系大家知道咧政府个讲法咧就话呢个限制咧就每一栋大厦咁啊计啊嘛，有一栋大厦里边有2个咧，就个案咧就要强制啦咁。咁但系佢而家嘅4个单位咧，就到底系你当系系咪4栋咧？有阵时系连住咧咁。咁我哋睇翻你啲图咧，同埋即系喺现场啊个观察咧，就嗰4栋咧，其实就即系真系都黐得几埋噶，共用一个出入口啦。咁同埋如果你上到去咧，其实基本上咧系上到其中一栋咧，基本上都可以通晒噶啦，即系4个地方系。咁啊，到底咁嘅做法里边咧，呢个防疫里边咧，好多时咧，即系政府有啲政策。但落到嘅时候咧，就会唔会系有啲漏洞咧，或者好似今次咁咧，就你净系针对某一个 number 嘅大厦去检测，但其实原来咧呢几栋里边咧，可能都系好密切嘅。咁尤其是啲喉管啊，咁啊对啲居民啊，同埋我哋见到啲测量界咁去观察过咧，其实都系连住晒嘅。咁啊好啦，咁啊一阵间就会揾啲区议员都会倾下啦。咁啊洪慧文，即系你又可唔可以同我都讲下啦？即系喺个防疫嗰方面咧，其实好多时虽然有啲政策啦吓，或者当然政府都希望系唔好有任何漏洞咁，但系似乎咧总系执行上面有阵时都有啲咁样嘅我哋叫做啊，即系漏洞啦吓，或者系即系失策嘅话。 我有两个观点，有一个观点呢就可能比较极端啲，我就觉得呢任何做防疫嘅嘢呢係冇过分小心呢回事嘅。咁因为你参考去内地咁样啦，一栋大厦出现几个人呢，佢净封成个小区嘅，咁有啲人觉得话好扰民喎，咁但个好处就係佢真係成功控制咗。因为你一唔控制呢，一扩散咗呢，那个影响好大。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头先你真系讲啱啦，政策佢而家就话，如果一栋大厦超过2个系嘛，就要成栋。咁大家要明白，首先我觉得即系政府自己要明白啦。首先即系呢一个咁样嘢本身唔系一个科学嚟嘅，系一个判断嚟嘅。点解两个？点解唔系一个？点解系一栋？点解唔系2栋？咁有好多个判断，譬如判断，有冇相连啊？系咪好近啊？佢呢度仲有共用楼梯添，系咪？即系我觉得。应该在執行上一定要考虑真正，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去遵守的政策嘛，你的目的是透过个政策去防疫嘛。如果尤其如果有区员真的跟政府报话了给他听有这个这样的情况，或者其实政府的人员在当地其实应该有足够的知识去认识到这件事的话，那就真的要抵打的。即我觉得其实不应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刊宪要求强制检测呢，同埋这个即系去嗰个叫咩隔离咧？其实系卫生署长嘅权力嚟嘅。佢并不是话佢要按照有两个佢先可以咁做嘅。佢任何时候指定任何一栋佢都可以咁做。如果佢觉得有咁需要， 系啊，呢个权俾佢都好广泛嘅。 系啦，因为当初条法例系咁样立噶嘛。咁我哋今日法例做，如果卫生署长佢觉得有需要嘅时候，唔好话4栋啊，6栋、8栋一条街都有人咁提出嚟噶。因为事实上尤其今次呢個新田地街嗰邊咧，有好多嘅劏房啦，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個我自己覺得好擔憂嘅，因為劏房好多咧有改建啦，有廁所啊，同埋嗰啲水喉係咪唔止係話舊啊唔違規啊？即係我都有見到啲新聞咧，我都覺得有啲啼笑皆非嘅，即係。好似問應該屋宇署啩，就話嗰度係有啲嗰、那個水渠嗰、那個排水管係違規咁，咁係啊違規，我哋會要求佢改翻噶啦咁樣。喂大佬，即係咩時候啊？而家係咪你3年前講呢樣嘢冇問題喎？喺呢個時候你要諗係一個解決方案啊嘛，那個方案就係如果。佢因為佢個違規而引致咗個疫情風險好大的話，你可以點做？有冇一啲技術方案，又或者係行政方案去解決個問題嘛？就唔係話哦咁啊，我出個強制令啊，要佢改啦咁。 瞓醒未？ 嗯，似乎就唔系好到位啦。咁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不如咧就请嚟当区嘅区议员啦，咁啊同我哋讲讲今次咧呢四栋唐楼里边咧，即系到底个检疫工作咧系咪即系真系有啲漏洞咧咁样？咁我哋电话机接通咗嘅咧，就系油尖旺区嘅区议员阿何富荣嘅，何富荣你好。 系你好，我系油尖旺区嘅区议员何富荣。喺新田地街二十至二十六号咧，其实四个 number 即系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同二十六咧，其实系走廊打通嘅。 嗯， 跟住所有嘅一啲居民咧，佢哋都会用同一个楼梯，同埋大厦嘅同一个大厦嘅出入口，都会用廿六号嗰边嗰个嗰条楼梯嗰个出入口嘅。 嗯， 其实本身仲有另一个嘅，即系总共两梯四伙啦。但二十二号嗰边嘅楼梯咧，基本上系冇人用嘅。 嗯、 因为我哋都上去睇过，佢有好多啲杂物啊、垃圾啊喺度，你根本就非常难以行埋去嘅。 嗯， 所以其实第一日民政署有同事嚟到见到所有嘅一啲居民啊出经过大厦出嚟嘅，都问过佢哋，都了解冇人会喺二十二号嗰边楼梯出入嘅。 嗯嗯。何富荣啊，按照即系我哋而家睇翻成件事咧，即系话咧，其实呢四栋大厦咧，根本上系运作上或者居民出入上咧，其实等于一座嘅，应该就 系 咪？即系按照你头先讲咧，今个打通噶嘛， 两梯四伙嘅 系啦，你出入口嘅咧，出入口又基本上系同一个地方噶嘛。咁嘅话咧，就系即系有事出咗嚟啦。咁政府里边咧就冇认真地认清楚到咧，呢四栋楼其实原来咁密切嘅。所以他们的行动反应就慢了，即是没有即是即刻将这四个 number 同一样当成为同一栋大厦的处理。那现在的情形是不是都继续是这样呢？即是进展是即是现在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做了呢？政府 政府在昨天刊宪是20至24号的新田地街都需要做进行强制检测，由今天开始。这个都就是一个补救的方法。 二十至二十六号即是全部几个单位。 都需要强制检测的，是啊。 嗯。 其实在二十六号需即是新田里街需要强制检测的刊宪一出来，那一晚呢，我本人和我的同事啊，仲有民政署的同事，其实都上过去看过，都了解过有这样的情况。当时我们都有跟民政署的同事去反映啊，其实你淨係二十六號去進行強制檢測，其實二十至二十四號嗰邊非常覺得成個處理方式好唔清楚啦，同埋我哋都認為有需要二十至二十號六號全面都需要做強制檢測嘅。跟住佢哋當時話已經向呢、這個衛生署反映咗實際情況，衛生署嗰邊係了解呢件事嘅，但係佢哋作嘅判斷係二十六度做強制檢測已經足夠。 嗯， 佢嗰陣時係咁同佢講咯。 係，咁而家做咗呢、這個即係新嘅措施啦，即係政府而家要即係二十至二十六號都做啦。咁居民個反應點咧？算安心未咧？因為我哋睇到咧，即係而家都個大廈個環境啊，各樣咧都其實都唔係咁好噶嘛。即系其实情况都几差噶嘛， 咁样白热化应该都非常难以安心啦。 嗯， 附近嘅隔篱大厦啊，楼下啲餐厅啊，排档嘅档主啊，佢哋都比较担心咯、啊。有一啲居民佢住喺呢栋大厦，应该22或者24号咁，佢哋暂时都系。其实佢上次去做咗一个检测嘅，佢自愿性检测，但都系阴性嘅。佢就话虽然佢话唔担心，但系佢话平时出街啊，有用口罩啊，都有经常性洗手、搓手液洗手啊等等啊。但系其实我哋比较担心嘅，佢喺大厦入边有机会感染咯。 嗯， 我唔相信喺自己屋企会继续戴口罩。 嗯，我哋睇翻嗰个资料咧，就卫生署就话咧，就以大厦做单位，咁咧就因为嗰度当即系嗰几座大厦咧就好多系劏房，咁啊居民咧就较多接触嘅，咁啊就所以同层嘅居民咧就列为叫密切接触啦。咁但系都冇全栋大厦嘅居民撤离嘅系嘛，即系暂时。即系冇做到呢样嘢嘅噃。 系啊系啊。 佢係將可能同一個層同一個 number 嘅一户人啦，一户通常劏開兩至四户啦嘅劏房啦嘅細房啦。咁如果細房入面有任何一個人去確診，因為起碼譬如廿六號大家都用廿六號六樓嘅門咁，咁都有機會有一齊接觸嘅位置啊等等啊，所以佢哋全如果係有其中一個人確診嘅話，全個單位即係二十六號六樓成層都需要去強制隔離嘅，咁啊隔離係。 嗯，咁你哋有冇同政府嗰边倾咧？你哋有冇要求话，其实系即系几栋啊，即系四栋里边嘅居民都应该要撤离咧？即系为咗改善或者系即系控制住啊？因为你知道嗰个环境啊同各样嘢啦，即系而家都慢慢嗰、那个染疫嗰个情况啊，都开始多噶嘛。有冇同政府咁样倾过啊？即系要求系即系成即系全栋嘅大厦嘅居民要撤出？ 要求我哋系未有嘅，但系我哋都问翻民政署嗰边有卫生署嗰边有冇咁嘅考虑啊？会唔会之后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即系将全栋嘅大厦嘅居民会禁足或者系强制隔离啊？佢哋都要继续讨论先有进一步嘅结果咯。 嗯，嗱，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话喺个地方里边咧，即系嗰个卫生环境啊，同啲喉管都好多问题嘅。咁啊，嗰啲方面有冇一啲补救措施，即系而家即刻要做嘅咧？或者系政府有冇提供翻？譬如啲喉管好多，佢哋觉得即系嗰个连接啊，即系好多位啊，咁同埋有一啲比较旧嘅喉管噶嘛，即系都系好多风险嘅来源嚟嘅。咁啊，呢方面有冇啲补救措施？即系政府话答应咗你哋会即刻做啊，或者系即刻要做啲改善先，起码控制住个情况啦。咁有冇咁样嘅工程，或者有冇啲？咁样嘅工作做紧噶，而家 屋宇署有回复过，寻晚嘅大概十至十一点啦，佢复咗系会跟进啲即系喉管方面嘅嘅一啲 case， 就会根据建筑物条例去执法，跟住就包括去发出个渠务修葺令啦，同埋要求业主去纠正欠妥善之处，但实际上，如果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哋相信其实佢哋可以发出一个紧急维修令。紧急维修令系佢哋即系屋宇署先去处理咗个问题，跟住之后再向业主发翻相关嘅费用，再收取相关嘅费用嘅。呢、这个相信会系一个比较紧急嘅情况下，去处理比较好啲。 即系其中一个方法去处理嘅。 系啊。 嗯，系啊。咁啊，何富荣，我都想问下你哋咧，即系譬如话而家呢四个大厦，四栋大厦，其实系咪主要系劏房嚟噶？即系嗰个情形啊？ 其实我哋所知，成栋大厦大部分都系劏房户嚟噶，除咗一啲 即系嗰四个 number 都系，即系由二十到廿六。 因为佢一劏房咧，咁佢出边道门咧又闩住，跟住入边啲人又一般就唔会随便开门嘅，咁都好难去随便接触到佢哋嘅。净系有，我相信净系有部分啲 association 啊、society 即系有啲协会啊等等嘅一啲比较大型啲嘅，类似小嘅社团啊等等嗰啲就唔系劏房咯，其他嗰啲都几有可能系劏房嚟嘅，因为成栋大厦嘅环境卫生非常差嘅，有啲条件嘅朋友啦，都未必会选择啲咁嘅地方去长期居住咯。 咁我亦都睇到啲报道咧，即系喺四栋大厦里边咧，即系好多啲居民都系啲南亚裔嘅，咁啊政府亦都曾经接触过佢哋啦，即系话同佢哋即系打呢个强制检测嘅时候咧，就因为个语言嘅沟通啊，即系都出现咗啲问题嘅。咁呢个问题而家解决咗未啦？即系如果而家要做咁多强制检测啊，或者甚至可能要撤离啊，咁你睇到政府嗰方面咧，即系揾一啲适当嘅人同佢哋沟通嗰方面咧，做成点啊？即系有冇困难或者？有冇问题出现啊？ 一开始系有问题出现嘅，但系我见佢哋都有相关嘅方式去处理啦。咁包括其实第一日我都有落去佢哋民政署嘅登记检测嘅街站去了解情况，跟住我见佢哋同南亚裔嘅朋友咁沟通上都有啲问题嘅。虽然大家嘅英文水平系都 OK， 但系可能经验。 經驗問題啦。佢問一問人哋有冇做檢查，做咗檢查未啊？咁佢即係個街坊咧係連 yes or no 都 唔知嘅，答唔到嘅。 其實佢係英文 OK 啊，但係佢唔知佢問乜啊？問題係可能啲通嘅問題啊，或者係經驗問題啦。但係第二日，我相信民政處都了解有啲咁嘅困難嘅，佢就揾翻一個離譜以類嘅一個政府人員啦，就去協助溝通，咁就真係完全唔同啦。第二日、第三日嘅新田呢間26號嘅強制檢測會，效率會高好多咯。同埋我都見到有報道話有啲離譜以類嘅人士啦，咁佢哋甚至連中文、英文都真係唔係咁好嘅。咁喺咁嘅情況，民政處都要做協調工作噶嘛。由尋日開始，佢哋都貼咗一啲離譜以類文字嘅一啲通告，去叫佢哋即係成功大廈20至26號所有居民都需要進行強制檢測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何富榮。 好，唔該。 係啱啱同佢傾嘅就油尖旺區嘅區議員何富榮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關於喺新田地街咧部分嘅唐樓嚟嘅，終於需要強制檢測啦。咁好啦，洪偉文啊，我哋睇到啲咁嘅市區舊樓咧，即係似乎好似每次發生咗啲咁嘅公共衞生問題咧，都可以講係一個爆發點嚟嘅，即係個市區黑點嚟嘅。 呢個就唔係淨係呢啲疫情啦，就算普通情況下佢哋嗰種衞生條件，頭先我都講啊咁。嗰啲喉管啊，各方面，就算唔係呢啲病，其他嘅病都好容易傳染。即係我覺得其實係要諗辦法嘅。但係呢個就翻翻到我哋本身嘅土地問題啊，各樣各樣有排去搞啦。但我自己真係覺得咧，其實唔係即係除咗強制檢測之外咧，真係應該考慮咧大量嘅呢種即係隔離，即係去集中隔離嗰種方式去睇，因為你檢測咗。你今日檢測咗，聽日都可以嘢噶嘛？你仲係嗰個環境，如果嗰啲水喉仲係咁嘅樣，係咪？仲係去水喉仲係咁危險嘅話，只要有一個有，佢可能就會傳多兩三個。咁點解要去 take 呢個 risk 咧？即係我呢個係我覺得我哋要問自己，就我哋唔係即係防疫呢樣嘢咧，唔係一個生意嚟嘅，唔係計 cost benefit 嘅。我覺得唔可以話我付出幾多錢有幾多回報，所以我付出少啲咧，少啲回報我接受。你而家問題講緊係因為你成個香港受到影響啊嘛，唔係話當然市民健康最重要，但係同一時間你唔好忘記我哋出邊嘅生意人，我哋嘅零售。我哋嘅好多人咧，其實都已經喺度叫緊救命，咁所以呢個時候，如果你仲唔採取啲相對更加果斷嘅措施咧，我係覺得係有問題嘅。 即係有多嘢，即係簡單講就唔慳得啦嚇。 冇錯。 咁好啦，咁我啱傾緊就係關於唐樓爆疫嘅情況嘅，咁大家歡迎參加我哋嘅討論嘅，就係可以打嚟18723111，我先聽下新聞先。 為吳議人更加係毫無事實根據嘅造謠污蔑。日本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突破30万宗，其中东京都单日新增1433人受到感染。首相菅义伟召开应对疫情会议，决定再向京都、大阪、兵库、爱知、岐阜、丽木和福冈七个府县颁布紧急事态宣言，有效期由明日至到下个月的7号，令到紧急状态范围扩大至到11个都府县。在緊急事態宣言之下，餐飲店被要求提早在每晚8点關門，民眾要避免非必要的外出，當局鼓勵企業將辦公室的人數削減70%。日本政府亦都計劃暫停豁免11个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商務人員入境禁令，意味全面禁止外國人入境。天氣方面，乾燥的冬季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30%或者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中快线啦，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啦，将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鲤鱼门道近住翠屏道。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啦，中快线嗰度啦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将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鲤鱼门道近住翠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龙尾系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过咗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启德隧道九龙湾出口都系多车噶，龙尾排翻去管道之内。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系繁忙噶，去荃湾方向龙尾过咗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龙尾喺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车多噶，龙尾接近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去坚尼地城，观塘道启业村去旺角，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珀麗湾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授人以鱼咧就不如教佢捉鱼系嘛？趁住人失业啦，咁可唔可以比较多再培训嘅机会？未来嘅时候，咁佢可以有更好嘅机会。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 Facebook 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咧，想同大家倾一个新嘅话题啦。咁咧就係關於呢個盈富基金嘅，大家如果係即係投資做下啲投資咧，可能即係對盈富基金咧比陌生噶啦嚇，因為咧佢就係主要即係跟蹤呢個指數嘅成分股嘅。咁我點解想同大家傾咧？咁大家都可能即係有留意到嘅新聞啦，因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喺舊年十一月咧簽署一個行政命令啦，咁就限制啲美資嘅企業咧投資中移動啦、聯通同埋中電信呢三間公司嘅。咁就指稱咧就係話呢三間公司。 司咧涉及中国军方。咁呢个措施咧就喺呢个月咧十一号生效啦。咁生效咗之后咧就影响咗一啲嘅投资市场嘅事啦。咁就系其中咧就系关于个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啊。咁呢间公司就负责做管理呢个盈富基金嘅。咁佢就话因为受到呢个行政命令影响咧，咁盈富基金咧就唔能够再对呢、這个呢啲咁样受制裁嘅实体啊就进行新嘅投资。咁就同埋话咧就盈富基金咧就不适合美国人士投资噶啦。咁啊个做法咧就具体咧就要将呢几个股呢三只股吓，咁啊其中主要系两只先啦，就主要系关于中移动同埋呢个联通嘅，就剔除咗出去。咁咧就引发咗好多人嘅讨论啦。咁就系其中一个重点嘅讨论咧，就话咧就如果既然系咁嘅话咧，你道富因为美国嘅公司啊，咁如果你唔能够投资嘅话咧，我哋系咪需要将呢个管理人咧系撤换咧，或者系换咗嗰一个，即系唔需要担心呢件事嘅咧？咁但系个最新嘅消息咧又再出咗嚟喎，洪慧文。咁咧就话咧，咁啊道富突然间讲咧就话咧就暂时又维持翻呢个原来嘅做法先啊，咁啊暂时又唔捉住。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早前即系有三个电信股啊，即系最初话要下架，咁但系又唔下住啊，咁但系最终又都下咗嘅。咁呢啲咁嘅反反复复咧，即系大家都要睇定啲啦。我都觉得系。咁啊，我哋不如先讨论少少先啦，洪慧文，你觉得今次呢个咁样盈富咧，即系咁嘅做法咧，对我哋个金融市场或者对一啲人嘅信心有冇影响咧？因为佢一间咁大型嘅公司。即系话，因为要接受呢个美国嘅制裁呢种咁嘅限制咧，就而要剔起咗呢啲中资股啦。咁影响有几大咧？你觉得？ 对于就纯粹嗰个投资嗰个信心影响，我就唔觉得好大嘅。啊，咁因为第一佢只系其中一只投资产品啦，第二咧就系、是其实除咗佢之外，我相信有啲其他嘅美国投资机构都有相应嘅一啲嘅嘢，即系譬如我喺一啲美国银行度投资嘅话，或者金融机构投资嘅话，可能都会受到呢啲限制嘅。咁但係個問題，我諗當然佢而家話可以做翻啦，即係其中一個問題，我諗係坊間有啲討論都好啱嘅，就係話 check 分講明就係要跟住恆指嘅。咁、如果你因為有種種原因，你無法做到呢一點，而呢個無法做到呢一點並不是一個合理嘅一個限制，而係因為你本身嗰間公司嘅背景而受到呢個限制。咁如果咁咧？可能你亦未必適合啦，係咪？咁你當然換啊，定係你自己辭職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一間、如果一間專業嘅投資機構，其實佢就應該有呢個咁嘅道德嘅要求嘅。因為你本身請你翻嚟做乜？咁你而家話對唔住，我做唔到咁。咁你唔知對唔住做唔到，大家就算噶嘛，係咪？咁你做唔到，咁點算咧？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要諗嘅。咁但係你話對於成個投資影響，我覺得就未係好大。同埋佢都講。如果我冇睇錯就佢係唔再買新噶啦，之前都就舊嗰啲佢就冇話要喐嘅， 係即係佢係唔會再即係可能即係調整嘅時候咧就唔會再買。 咁我唯一覺得佢啱嘅咧就係、是、盈富基金不適合美國人士投資呢件事，可能真係一個正確嘅。 咁呢個就唔使啦，唔使佢講啦，正式係咪先？已經政府已經講咗叫你唔好做啦。咁呢件事裏面咧，到底對我哋個金融市場咧，即係其實有幾大影響咧？咁樣咁呢個咧，大家如果關心呢個話題咧，或者想發表你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政府嗰方面咧，就行政長官都回應咗嘅。咁佢就話咧，就盈富基金係個市場產品。咁因應歷史原因咧，就係由金管局咧係即係仲有一啲嘅影響力嘅，關於人事任命嗰方面。但係到底點做咧，就由金管局咧就去評論啦，或者去處理啦。咁但喺金管局方面前总裁嘅任志刚咧，即系当年成立呢盈富基金嘅时候咧，就系佢一手一脚啦，跟住佢当时系主要打理个金管局嘅。咁佢咧就系都讲咗啲嘢噶啦，咁佢就话咧就即系正如阿洪慧文提过啦，咁即系佢觉得呢个如果你唔能够再处理呢个嘅话咧，咁你如果作为一个即系管理人咁嘅身份咧，就应该要换噶啦吓。咁所以咧，到底系咪应该要换呢个盈富基金嘅管理人咧？就似乎今次事件都系其中一个焦点啦。咁当然亦都牵涉咗到问题。剛才講到譬如話個金融市場，即係如果美國不斷地針對性地去做一啲咁嘅動作嘅話咧，到底即係對真係我哋金融市場有幾大嘅影響咧？咁因為我哋可以講翻今次依三隻針對依三隻股份咧，除咗盈富呢度出咗聲之外咧，有啲市場咧都有啲聲音咧，就因為好多有啲結構產品咧，其實都係可能係因為要咁樣咧，因為要追蹤啊，即係所謂 check 咧，就可能都係要有啲中資股一定要買嘅嚇，因為個比重重啊嘛，或者個份量重。咁但系如果你越嚟越多即系今次三只啫，咁但系你个比重如果越嚟越多嘅话咧，系咪真系都会形成咗一啲困难嘅咧？咁呢个咧都系我谂一啲市场人士关心噶。 一定系嘅。而且个影响我哋要认清楚，其实个影响唔系就系影响香港嘅，亦 亦都唔係淨影響香港嘅投資者嘅。首先香港呢個國際金融市場咧，裏邊有好多嘅投資者嘅，有啲係可能係美國啦，有啲係其他地方投資者。佢點解嚟香港投資，唔係去紐約投資，或者點解佢同時喺紐約同香港投資？就因為香港有呢啲咁嘅中資股嘛。 嗯， 其實係即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一個吸引力就係佢有好多嘅同中國有關嘅股票或者係其他嘅投資產品喺度，而世界上如果睇好中國市場、睇好中國嘅投資環境嘅情況下咧，佢哋可以透過香港呢個渠道去投資嘛。咁、所以呢樣嘢如果受影響，我相信個影響就會有，但係個影響其實係會同時影響香港，亦都同時影響全球投資者，亦都同時影響美國嘅金融機構嘅。即係我哋一路都知道，即係其實我哋啲朋友有時傾偈啦。我雖然我金融就唔係我專長，但係我哋都傾偈，即係特朗普可以去到幾癲嚇，之前成日都講咁。咁成日講核彈係咩呢？核彈就係金融嘅。咁但係金融咧就係即係殺敵一千自傷八百嘅，對佢嚟講啊。咁所以究竟佢哋嘅美國嘅其他嘅勢力，因為你影響華爾街噶嘛，影響好多，同埋即係有啲影響可能係永久性噶嘛。即係佢個例子就係頭先咁，如果因為今次呢件事，假設一個月後其實禁令取消咗，但係因為今次呢件事，我哋換咗道富嘅話，咁道富就其實就冇咗個大客嘅咯，係咪？即係有啲唔係得你一間做噶嘛，有英國公司、有法國公司、有新加坡公司，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金融公司噶嘛。咁所以對於美國本身喺金融市場裏邊嗰種強大嘅影響力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作用，即係好大嘅副作用嘅。所以佢哋自己要諗清楚。 投資市場同埋講到錢咧，就其實真係冇國界噶， 冇錯。 即係大家知道邊度有利咧，就大家就走埋去噶啦。咁啊，喺個中國嘅發展同好多所謂即係新興市場咧，都係講明咗個道理啦。即使係風險大咧，有錢揾嘅話咧，都會走過去噶。咁所以大家都關注一下呢個發展啊。咁大家有興趣參與呢個討論咧，我哋傾緊咧就係呢個盈富基金啊，係咪需要換經理人咧？咁大家有興趣參與我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接通咗一位行內人士，咁就係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啊徐聯安同我哋傾下嘅。徐聯安你好， 係你好，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头先倾紧咧就关于盈富基金啦，咁啊，即系你系行内人啦，咁应该都好熟啦吓。咁今次而家咧，即系道富呢个咁样嘅决定啦。不过嗱，最新咧，头先都要补充翻咧，就系佢有啲人形容佢系叫转态啦吓。咁佢又话盈富基金咧，听日起咧就恢复翻投资个恒指受制裁股份噶啦。咁好啦，徐连安，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先啦。即系到底如果今次里边咧，我哋唔知噶，即系我哋讲翻嗰三只电信股都系可能到时候又落翻嚟啊咁。但系总之美国即系出咗呢个咁嘅禁令啦，咁如道富呢啲曾经都咁样表过态啦，咁你自己觉得，譬如话对个金融市场或者对投资者嚟讲咧，其实有冇咩嘅影响嘅咧？你可唔可以同佢讲下？ 系其实表面上咧，如果净系话好似话影响三只嘅股票喺成个投资嗰、那个我哋嘅恒生指数成分股里边喺盈富里边咧，占个比重啊都系3%嘅。咁理论上好似唔系好大，但系咧我谂深远嘅影响就系咧因为。而家個盈富基金嘅管理人，佢因為佢自己嗰個一個行政命令咧，係受佢嘅公司受到影響，而佢喺個做一個對我哋呢個盈富基金喺嗰個嘅投資嘅選項裏邊咧，佢剔走咗三家嘅行政命令嘅一個就受制裁公司咧，其實就損害咗香港盈富基金嗰個單位持有人嗰個利益嘅呢個，咁佢都唔符合咗對佢當初做個經理人為咗呢個盈富基金嘅原意啦嚇，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上裏邊咧，佢個行動咧係直接影響咗好多嘅譬如我哋嘅強積金啊，或者係普通嘅投資者，以至國際嘅投資者嘅，咁呢種情況咧。對市場係一個深遠嘅影響，亦都係亦都大家都憂慮到，咦？將來恆生指數選嘅股票係咪要就一就啲盈富基金將來會點樣選擇咧？咁樣咁呢個會一種錯配，亦都會造成一種對成個我哋嘅一個投資者個盈富基金個持有人咧係唔公平嘅現象啊！ 咁但而家嚟講，恒指嗰個成分股嗰個就冇變到嘅，係咪而家？ 係冇錯冇錯，但我哋考慮嘅問題就係、是，如果呢種情況出現，我哋未來11個月，將來又有行政命令，又有其他嘅指令，又影響邊啲公司會受制裁，咁可能亦都係恒指裏面，因為坦白講， 而家恒指里边组成嘅中资嘅成分股嘅公司咧，超过一半以上啊。咁所以好多机会咧都会有受制于呢个制裁噶嘛。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呢个情况继续落去嘅话咧，我哋嘅考量嘅情况就要更加深思啦。就以我哋究竟将来嘅政策会系点样考量呢啲问题咧？我哋系咪一啲应对嘅方式咧？我哋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咧，我哋应该即系要好审慎去处理呢件事情，因为虽然道富今次佢即刻转态啦，但如果未转态之前，大家去谂啊，个市场嘅声音就话，不如换个管理人啦，咁样换管理人唔系好难嘅事嚟嘅，因为纯粹只系个委员会监管委员会觉得啊，佢唔适合做啦，或者唔需要原因，佢都可以撤换佢噶嘛，咁但系个深远嘅意义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好多国际投资者、国际基金管理人或者包括国内又好，大家都好有兴趣啊！不同嘅非美嘅一啲管理基金嘅人都有好有兴趣想做呢个位噶嘛，系嘛？咁究竟我哋去做撤换嘅时候，我哋系用乜嘢嘅方式去撤换咧？系一个公平、公正、高透明度嘅方式去挑选呢啲管理人啦，咁样咁令到个国际嘅市场觉得啊，如果你做呢个行动咧，就可以即系令到国际投资者对我哋嘅金融市场嘅信心啊，呢个都好重要嘅。 但系徐连安啊，徐连安就喺呢度咧，我想先问一问先啦。咁但系起码要唔要换啊？呢个决定上啊，即系头先讲咧，就换嘅时候可能要公平公正啦。但系先我哋问咗第一个问题先啦，你自己个人觉得系咪有需要换咧？即系如果道富坚持就系话咧，以后唔再增持呢三间嘅中国公司噶啦，要唔要换咧？因为咁嘅原因。 如果咧喺盈富基金当初成立的时候做一个管理人，他以我们盈富基金单位持有人的利益为最大的依归的话，如果他违背了这个原则，我觉得这个是他已经是就是失去了他自己的一个诚信和他自己是的缺失来的，这个是一个。所以呢，如果这样的情况，基于这个基础，他是需要被撤换嘅，咁而所以头先我提出啦，如果被撤换嘅时候，我哋又唔系随便嘅撤换，我哋要考虑清楚咗我哋自己嘅一个方式，有一个国际公认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处理咯。 但系徐连安，我想问下，譬如话即系道富呢啲就系即系喺美国嗰边即系啲好有历史咧，都好有实力嘅一啲咁嘅金融机构啦。咁但系你头先讲咧，即系我哋要公平公正咁样。咁但系你系美国公司，你就遵守嗰个总统个行政命令噶嘛？即系呢个都冇办法噶吓，你换其他可能佢一样都咁考虑嘅啫。咁按照咁讲嘅话咧，可能美资公司就唔会参与啦。咁会唔会系中资嘅公司会有机会嘅咧？或者？如果按照咁去做嘅咧，咁你个公平公正呢个标准去衡量嘅时候，你系咪会有担心啊？有阵时系觉得都冇所谓嘅，因为反正我哋个市场可能已经都系中资股为主噶啦，咁样。 我觉得咧，如果美资公司嘅管理人因为受诸行政命令咧，佢多数一定参加唔到噶啦吓。咁即系非美资嘅所有嘅一个基金管理人啦。咁呢个基金管理人包括咗。當然國內的都有很有實力的都有，亦都有很多其他非美的一個基金管理人，大家都公平競爭，我覺得一個市場是一個公平競爭，就不要偏幫一邊，即是我們當然有很多市場人士有不同的一個想法，但是最重要一個公平的市場呢，你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就是一個公平的一個競爭，咁所以咧喺个机制上各方面咧，佢达到一个标准，达到一个条件嘅话咧，佢都可以成为一个盈富基金嘅管理人噶嘛。咁只要达到我哋提出嚟嘅一啲方案啊，达到我哋自己符合到我哋最大嘅盈富基金嘅利益嘅，咁做得到咧，我觉得就亦都 可以。即系你觉得如果按照咁嘅原则嘅话，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系。 咁徐聯安啦，亦都想問你啦。譬如話，即係其實長遠計咧，大家即係我頭先傾咧，都知道睇到美國而家即係針對即係中國內地嘅公司都越嚟多啦嚇。即係由最初銀行啦，咁而家有電信、有石油啦，咁遲啲佢可能仲有一大堆嘅。咁樣計咧，長遠其實對香港嘅金融業、金融市場咧有冇影響啊？即係你個業界有冇擔心？ 當然啦。如果呢、這個中美嗰、那個呢一方面嘅行政命令繼續去，即係美國嗰邊繼續會影響我哋香港嘅金融市場嘅， 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的、 嗯、 因为是我们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股票啦，即係特別係中資股嘅先設成分、嗯、都有啲輪證啊，或者牛熊證啊、界內證啊，不同嘅一個衍生產品咧都有關聯嘅。咁、 嗯、 呢個咧喺市場上咧都或多或少有一個一定嘅影響到我哋嘅業務。咁當然喺市場上咧，我就知道交易所咧都好快速咁樣通知咗業界啊，咁樣咁令到即係，但係佢呢個只係一個救火，佢效率好高，好快通知咗市場，減低市場對相關嘅潛在風險啊，同埋做好呢個風險管理啊嚇。咁我哋亦都所有嘅市場參與者咧，亦都充分知道呢個情況，咁所以對客户咧亦都即時可以做出一個通知啊，同埋。俾啲客户一啲意見啦嚇，咁、但如果持續落去咧，個市場會出現一啲混亂嘅情況，我哋擔心咧係一個系統嘅風險啊，呢個係一個系統嘅風險嚟嘅，咁、所以咧政府應該亦都相應咧制定一啲政策，要考量一下究竟我哋點樣去面對呢、這個如果呢個制裁令繼續會擴大咗佢咧，咁我哋點樣有冇一啲機制咧？去點樣去處理呢，我諗呢個係一個政府要考量。 例如可以點做？ 監管機構， 想請教，即係如果你話有啲機制，有冇啲咩建議嘅？例如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做到呢、這個 例如，譬如佢將來如果有啲制裁令出咗嘅時候，又都係同樣今次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哋有咩防禦機制呢？有冇一啲諗我哋一啲嘅方向性呢？我哋究竟係即係如果未來？定咗落嚟，我哋係如果係譬如要有牽涉到再影響更大，都係屬於一個未知嘅管理人嘅時候，我哋有冇啲即係其他嘅方案去做一個管理人嘅時候，有冇咩更多嘅原則俾佢咧？因為都係始終都係一個市場運作啦，但係政府有個方向性，有個政策性，咁呢一方面令到嗰、那個。令到我哋有序，市場更加有序，亦都係有呢個循序漸進，點樣去改善呢個措施咧？咁樣，咁呢都係要考量嘅地方嚟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徐連安。 係，唔好客氣。 啱同我傾嘅就係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徐聯安，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盈富基金咧就係、是、就係、是、可能話要即係以後即係唔參與啲中資股嘅買賣啦。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有位聽眾接通咗楊先生嘅，仲有啲時間同阿楊生傾啊。楊生你好， 喂你好，請講。其實咧我覺得咧盈富基金咧即係而家呢單嘢就俾我哋有個啟示，就係話咧。其实美国对我哋做嗰啲即系制裁啊嗰啲嘢咧，系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啲基金嗰啲即系相关嗰啲行业基金嗰啲嘢啦。咁、其实我哋强积金咧，即系都会系有啲系有关基金嘅嘢咧。喺嗰度俾人控制住嘅。咁所以咧、如果今次盈富基金咧真系跪低咗嘅话咧，其实我哋强积金嗰啲咧，对人好多人咧都其实好有影响。咁我即係覺得大家都要在意一下囉，因為始終強積金都係我哋、即係我哋有關嘅錢啦。 係明白。係明白。唔該晒你呀。咁楊生就話呢關注要關注埋個強積金啦。咁強積金其實尋日呢都有出到個聲明嘅。咁佢哋話呢佢都有持有呢啲股份嘅。咁但係呢個數目就唔係好多。咁暫時呢就冇乜特別大嘅影響。咁其實即係我諗每一個金融市場裏面呢要同美國打交道嗰啲好多噶啦吓，咁我呢个盈富基金我哋个背景大家都知道咧，就1999年咧，因为政府入市打大鳄之后成立噶，咁啊到现在为止咧都有成千几亿噶啦吓，咁啊而且道富每年咧喺嗰度中间嘅收入咧，每年咧都有几千万噶，咁系一个大生意嚟嘅，咁啊到呢以后发展系点咧，咁啊大家继续留意啦嘛，我先听下新闻咧，我翻嚟咧自由风会同大家再倾其他嘅话题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1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 广华医院一名女子确诊，入院筛查的首次结果是不确定，复检之后确诊，同一个病隔一名病人需要检疫。新田地街20号至到26号双数门牌的楼宇超过2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未有决定在什么情况之下要撤离所有居民，建议的业主做好维修喉管的工作，呼吁居民要注意卫生。另外，东区医院一名81岁的新型肺炎确诊者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61人死亡。政府建议修订雇佣条例，在8年内将法定假日的日数由12日增加至到17日。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有关建议在劳雇会上劳资双方没有太大的争议。劳雇会雇员代表发表声明，对文件的措辞和内容令人误信劳雇会已经完成讨论达到共识，雇员代表对此表示遗憾和愤怒。雇员代表同意尽快划一假期至到17日，并且接受2022年作为起点逐步落实，但是绝不接受2030年先至增加至到17日。雇员代表要求政府尽快召开劳雇会，再作咨询和讨论，以达至共识。否则硬推一个过分呵护商界的方案，只会令到劳工界对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破坏日后互信基础。前年9月在元朗的反修例示威，一名中年男子被两名男子私了，头部受伤，送院之后缝7针。两名被告早前分别承认非法集结、暴动和非法禁锢罪，案件今日判刑。32岁被告判监40个月，18岁的被告判入劳教中心，两个人亦都分别要向事主和有关的食肆赔偿2500元和7000元。案情话，前年嘅9月21号夜晚，大批示威者喺元朗迎点商场集会，当时港铁元朗站已经关闭，闸口被杂物堵塞，聚集人士其后前往元朗市中心。52岁嘅事主喺放工途经康景街嘅时候，被示威者认出佢曾经喺其他地方撕毁连侬墙嘅文宣。期间有人向事主掟水樽和玻璃，亦都有人主动为事主急救。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副总统彭斯引用宪法免除总统特朗普的职务。彭斯早前表明拒绝。众议院最快当地星期三表决弹劾特朗普的议案，部分共和党人表明支持。纽约时报报道，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落见民主党推动弹劾，认为有助共和党摆脱特朗普的影响。报道同时指出，多达20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对弹劾特朗普持开放态度，增加弹劾动议在参议院获得2/3通过的机会。特朗普说弹劾只会引起极大愤怒，强调不希望发生暴力事件，但是认为自己当日向支持者的发言并无不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是天晴，气温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仲未清理噶。而家中快线受阻，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东区海底隧道的管道入面。塞紧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中快线有意外。而家观塘绕道、观塘道同埋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的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 Mega Box、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东隧的管道入面。 至於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就分別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圍隧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黄珠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去坚尼地城、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所谓病从口入，饮食生冷加上暑热寒邪夹杂，我们的脾胃就首当其冲了。精明一点，请来注册中医师了解食材、药材配搭禁忌和迷思。想知多些就要留意健康速度了。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翻嚟都去倾一个新嘅话题，咁呢个话题咧同我哋今日评论员啦。洪慧文咧就一定系好熟悉噶啦，即系呢个我谂你都有留意到啦，关于个 WhatsApp 啊，咁我都觉得好奇怪啊，洪慧文，因为啲群组里边咧，哇，好多人喺度讲紧呢样嘢，即系我要 cut WhatsApp 啦，我要转去 Signal 或者转去咩成，咁大家咧就整好多表出嚟啊，又对比下 WhatsApp 有咩好处，啊 Signal 有咩好处，咁相信大家喺旁边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呢几日可能都系不断地即系收到啲信息，即系都好忙啊，有啲人可能譬如新嘅一啲咁样嘅通讯工具咧，譬如 Signal 咁，即系唔系咁多人用。咁又要学下诸如此类啊，咁咁啊，呢件事里边点解会咁做咧？就因为大家知道咧，即系 WhatsApp 咧就嗰个母公司个 Facebook 咧就话咧就呢个由2月8号开始咧就如果呢个用户咧唔同意佢同呢个即系大家互相之间啊，即系 WhatsApp 同 Facebook 之间可以分享用户数据咧，咁啊用户咧就可能咧系即系被停止啊提供呢个服务嘅。咁相对咁嘅讲法里边就激嬲咗好多人啦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即系 Facebook 咧都好老实啦，即系好多时因为佢做嗰、那个即系关于保障用户私隱啊，同埋好幾次咧，其實包括選戰啊，即係喺特朗普嘅時候嘅選戰咧，包括在內應該講係啊，佢都係即係話點樣俾一啲所謂一啲分析公司咧，就是、利用啲數據咁樣俾客户嘅數據俾咗人哋。咁啊，呢件事裏邊因為咁咧，可能就好多人受到觸動啦，就紛紛就話要轉啦咁樣。咁啊，洪慧文啊，咁你不如你啊專家啦，不如你同我分析一下啦。咁今次呢件事裏邊咧，咁主要有幾個切入點嘅嚇。第一個當然就係講關於私隱啦，即係你咁樣喂係咪可以即係咁樣用嘅先係嘛？即係我去 WhatsApp 嘅啫，無端將我啲嘢轉咗去呢個 Facebook 咁。咁呢個私隱係一個問題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咧，即係近呢幾年即係大家都知道大行其道啦。其實譬如我哋話從一個 WhatsApp 轉去一啲其他嘅平台裏邊，實質上係咪真係有分別嘅咧？或者係喺呢個資訊科技界裏邊啊，我哋點樣講呢啲社交媒體啊？係咪會有另一波從我哋舊用開嘅啊？即係咩 WhatsApp？ WhatsApp 咁都係其中一種啦嚇。再早啲可能有啲叫咩 ICQ 嗰啲可能已經冇咗啦，已經嚇，即係好快嘅。呢次會唔會係另一個潮流，即係又會出現一種新啲嘅社交媒體咧？咁樣咁，不如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好嘛、 啊？其實就呢個係即時通訊軟件啦，原價嚟講又唔係社交媒體嚟㗎、啊、，Facebook 社交媒體咁。咁我已經見到啦，譬如有啲譬如土耳其啊、印度啊嗰啲人都轉緊一啲 local 嘅， 嗯， 啊呢、這個人都幾得意嘅，佢用個 local 嘅，咁又可以理解嘅，因為其實你大部分時候需要即時通訊嗰啲人都係 local 人嚟嘅，係咪？咁、其實你係即係同我呢啲人例外啦，但係好多人係你未必需要跨國去同人哋去做啲咁嘅即時通訊，呢、這個第一啦。咁當然佢過去亦都有一啲早期嘅時候咧做呢啲即時通訊咧。亦都有啲其他用處嘅，譬如話你喺上面打電話，你又唔使打滴滴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咁 WhatsApp 就其實本身係間獨立公司啦，咁但係之前就賣咗俾 Facebook， 賣咗一段時間啦。咁佢由佢俾人賣嗰陣時咧，已經開始大家有憂慮呢樣嘢噶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喂 Facebook 係做大數據，係做廣告，咁佢會唔會將我啲信息去睇嚟去做一啲嘢咧？咁樣即使係今次咧，佢雖然都講到咧。佢自己就唔係睇你啲信息、不過咧，如果你係買嘢啊，你商業信息其實好難 define 嘅，即係我叫外賣咁，咁嗰啲信息係咪就係、是，不如佢包括咁嘅幾時訂啊，咩地址啊呢啲咧，佢就可以俾同 Facebook 去咩啦，去 share 啦咁。咁但係呢個問題咧，我哋要明白咧，就首先嗱，私隱保護我首先好支持先啦，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咧，其實所有公司咧都係有個盈利目的嘅。咁所以永遠係一個取捨嘅。咁但係 Facebook 唔係即係今次 WhatsApp 咧做得比較差嘅咧，其實你可以有兩個選擇俾我噶嘛。你話嗱，佢而家就冇得俾選擇，即係話你一係就 accept， 一係就冇用啦。咁你可唔可以俾我揀？我係唔 accept， 但係我付費使用咧？冇，對唔住，冇呢個 option 咁樣。即係因為我哋其實好多好，你知道。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 apps 咧，都有咁樣噶嘛。免費版你要睇廣告係嘛，但係你願意每個月俾$30咧，咁你就唔使啦咁樣。咁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出路咯。咁但係即係你要，即係我覺得你絕對要 100% 要佢不能即係要根據你嘅需求去指示你對私隱嗰個處理咧。咁佢當然可以跟，佢亦都可以唔跟，佢話唔跟，我唔做你生意啦咁。咁啊呢個商業決定啦咁。咁但系當然而家一個問題就頭先你講話喂轉signal 咁我自己都積極考慮緊啦，我即係我諗我仲有幾個禮拜時間就要定，仲用唔用 WhatsApp？ 咁但係我個問題就要諗啦 ，signal 上邊有幾多我朋友咧？係咪我 係呢個好實際嘅問題， 好實際嘅問題嚟噶嘛？咁我需唔需要 keep 翻 WhatsApp 一段時間 ，so that 我啲唔記得未轉會嘅人可以揾得到我咧？如果唔係我失聯咧？我有 WeChat 嘅，即係但我同時係兩個咧都會睇，因為同譬如我同內地朋友好多時候都用 WeChat 啦， 係咪？咁香港朋友好多時佢未必有 WeChat， 咁我焗住用 WhatsApp 噶嘛？如果我唔想打電話俾佢嘅話，咁即係但係當然可以 SMS 啦咁。咁所以呢啲咧，其實永遠都係一個 give and take。不過法律咧喺裏邊扮演一個角色嘅，因為今次呢件事咧，我哋睇到就係咩咧？歐洲嘅用戶係豁免嘅，就因為有 GDPR 啊。咁陣間我哋都可以揾專家講下 GDPR 嗰個法例，因為嗰個法例咧，其實 GDPR 相類似法例咧，其實好多地方都做緊嘅嚇，中國內地又做緊，香港其實理論上我哋都有個私隱保護條例，但係個問題咧就在於你有幾多牙。GDPR 最狠嘅地方咧。但你違反咧，佢就可以將你全球收入嘅一個比例去罰款嘅。咁、你對於 Facebook 呢啲公司嚟講，呢、這個就好得人驚啦。咁同埋咧，歐洲咁大，你唔可能喺歐洲冇 presence 嘛。即係你唔好話我 server 喺美國，我就同你淨係做歐洲生意，我諗係做唔到嘅。咁但係香港咁細咧，就算我哋立咗法做呢樣嘢去保護咧，如果佢啲嘢全部唔喺香港咧。佢全部離岸咧，你又好難做到執法嘅，或者佢你話，你唔可以咁樣做，咁跟住佢話，我嘅 server 喺唔知某某維京群島咁，咁你又冇辦佢辦法嘅，咁所以呢一個問題係要考慮，即係我哋法律嘅保護好重要，但係同第二樣嘢就係點樣可以確定個法律對你嘅保護係可以得到實行，咁喺互聯網世界咧，這個從來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嘢嚟嘅。 系啊，即系执行好紧要啦吓，即系佢定个法例你执行唔到咧，咁佢当你冇到啊，或者所谓啊，都系冇用噶。 佢最多咪将香港个 sales office close 咗咁。 咁但係歐洲唔可能嘛， 係咪？冇錯， 歐洲咁大，你做唔到呢樣嘢噶嘛？ 係啊，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 WhatsApp 咧更改呢個私隱嘅條款啊，咁引起咗好多用戶關注咧，都引起咗好多人咧，即係叫搬屋潮啊，即係由佢嗰度走去另一個地方嘅。咁有關嘅話題咧，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頭先洪慧文都提到咧，今次裏邊亦都有一個法律角度噶，咁咧就係英國同歐洲嘅用戶咧獲得豁免啊。咁因為原因咧就係歐洲咧就係有一個用戶私隱問題嘅一個法律啦嚇嘅保障啦。咁呢個保障咧當然亦都係好強力地可以執行。咁所以咧就可以得到豁免。咁到底有关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就牵涉到嘅私隐问题，应该系点样考虑咧？咁我哋就请咗一位咧系熟悉欧盟资料保护法嘅大律师啊，蔡奇同我哋倾下嘅。蔡奇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好啊，系啊，你听得清楚啊？你个电话系咪啊？ 清楚， 系啊。咁我啱听就倾开咗啦。咁就因为今次呢个 WhatsApp 嘅事件咧，都引起好多人嘅关注噶。咁呢个法律角度咧，我哋就讲紧咧，就系因为欧盟咧有一个即系资料保护法咧，就令到呢、這个即系今次 WhatsApp 要执行呢个咁样新嘅做法嘅时候咧，就可以豁免啊，即系欧洲嗰边。咁啊，呢个法例系点样嘅咧？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下？同埋，如果喺香港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有冇可能做一啲咁样嘅动作，令到呢、這个即系 WhatsApp 或者第时未来有啲咁样嘅社交媒体又好，通讯媒体？好咧，就所有要執行某啲嘢嘅時候咧，都可以得到個豁免咧，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同佢介紹下呢方面嘅情況啊？ 歐盟嗰個嘅數據通用法咧，其實就係非常之即係廣泛咧，同埋佢哋嗰個嘅罰則咧非常之嚴重嘅。咁其實最主要咧，其實係講到話都佢無論喺呢一個嘅你要將一啲嘅數據嘅去點樣去處理咧，佢一定有一定嘅原因先至可以去做啦。咁同埋佢亦都講到明咧，即係話啊，如果你要係有呢個嘅數據處理嘅時候，你要得到呢一個嘅資料當事人啦，或者資料嗰個嘅擁有者咧，即係嗰個。data subject 啦，我哋叫做嘅同意咁样啦。咁你得到佢嘅同意，其实喺欧盟嘅法例下面咧，系有好清楚嘅指引嘅。咁而去到最后咧，就系其实佢嗰个罚则咧，就非常之即系重嘅。咁佢可能系即系会罚到呢个嘅嗰间公司，如果违反咗呢个嘅欧盟嘅数据通用法嘅话，可能系成4%佢嘅全球嘅收入咁样嘅。咁所以其实佢个罰則係非常之重，咁所以好多公司咧，即係就算佢本身咧，佢可能個公司未必咧真係喺呢個嘅歐盟嗰度咧係有一個嘅住嘅 office 嘅話咧，其實佢如果係喺嗰度咧提供一個嘅服務嘅話，都可能受到監管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歐盟嘅數據法咧係非常之即係有力，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呢啲公司咧都會咧特別咧小心啲嘅喺呢個嘅歐盟嗰度，包括其實都英國咧都係即係取咗一個嘅。相同類似嘅法例，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會咧，即係考慮得較為慎重少少咁樣咯。 但歐盟呢啲咧，就我哋知道咧，即係國際上啦，同埋即係佢個實力咧，都係即係有翻咁上下啦嚇。即係你變咗呢啲咁大型嘅即係資訊科技公司都要驚佢噶嘛，係咪？咁但係香港有冇機會，或者香港有冇可能都係做得到咁咧？即係我哋個影響力當然同歐盟就唔能夠比啦。咁但係立一啲咁嘅法有冇幫助咧？即係對第時以後我哋遇到一啲咁樣問題。 其實就一定係會有幫助到嘅，咁因為其實起碼呢啲公司會再考慮深層少少，究竟佢哋如果要做一啲嘅數據轉移嘅時候，咁佢哋會即係諗下一個嘅究竟嗰個用家或者用戶嘅私隱嘅問題先嘅。咁但係其實咧，喺呢一個嘅WhatsApp 呢個嘅今次嘅數據轉移呢個嘅問題上面咧，其實都有啲嘅歷史上嘅因素嘅，因為其實當年即係Facebook 咧買咗呢個嘅WhatsApp 嘅時候咧，咁就曾經咧即係向呢個嘅歐盟嗰度嘅同一啲嘅監管機構咧就講過話啊，我哋唔會將呢啲嘅數據分享俾呢個 Facebook 嘅。咁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咧，當呢啲監管機構聽到你咁樣講嘅時候，咁而家你又咁樣做嘅話，咁你係需要向呢個嘅監管機構度解釋翻，即係包括呢個嘅數據監管機構啦，或者係反壟斷嘅監管機構都要解釋嘅。咁所以其實唔單止係數據法，即係要有一個嘅upgrade 啦，喺香港嚟講，其實亦都咧即係好多嘢嘅配套法律上面咧都要配套咗，先至可以有個咁強嘅執行力咯。 呢啲数据转移咧，其实喺你研究呢方面啲咁嘅法律啦，而家做得严唔严嘅咧，即系或者喺啲科技公司里边咧，其实多唔多咁样出现嘅咧，即系自己将嗰啲公司里边咧啲客户嘅数据转移咁样。 其實咧係我哋即係做呢個數據法，其實係冇話唔俾你咁樣做嘅。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做嘅時候咧，你要根據翻個法律上面嘅一個要求，而歐盟嗰個嘅要求咧係較為高嘅，即係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係可以咁樣做。咁亦都要即係同用戶解釋翻咧，究竟啊，如果我哋要咁樣做嘅時候話咧，咁用戶有佢個選擇係啲乜嘢咧？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要解釋翻，如果你唔去同意一啲嘅條款嘅話，你嗰個選擇可能就係咧，你用唔到一啲嘅 service 或者係用唔到某部分嘅 service 咁樣咯。 嗯，但係今次裏邊我見到佢咧，就主要就淨係豁免呢個英國同歐洲啦。咁其他地方其實係點樣嘅咧？即係會唔會都有豁免嘅一個名單喺度咧？點解其他地方又好似冇歐洲同埋英國咁好，即係得到佢豁免咧？ 其實我諗其他嘅地方，可能佢哋嗰個嘅數據保護法其實真係冇呢樣嘢，歐盟嗰個咁高咯，咁高要求啦。咁但係其實咧，呢一個都係嘅全球嘅趨勢嚟嘅，即係無論喺我哋就咁睇翻，我哋近少少咧亞洲地區咁樣啦。其實本身香港嘅數據法喺1996年就已經有啦，其實都算係一個幾先鋒嚟嘅，喺當年嚟講。咁但係咧，去到咧即係最近排嘅一次嘅update 或者 upgrade 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講到係2012年。咁其實喺其他嘅國家，例如新加坡啊，同埋呢個嘅菲律賓啦，之後其實佢哋先至有呢個嘅數據保護法嘅。咁其實但係佢哋嗰個嘅偏向啊，或者其實佢個嘅側重嘅地方咧，其實都較為似翻呢個嘅歐洲個嘅數據保護法嘅。咁但係咧，其實都係唔夠呢一個嘅歐盟個數據保護法咁高級別咯。咁所以其實可能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下，即係喺一啲嘅公司嘅考慮裏面，佢哋自己嗰、那個對於嗰、那個、那個 risk assessment 咧，可能就會即係會覺得其他個地方冇歐盟咁危險咁樣，所以佢哋會即係首先會考慮咗歐盟，我哋就唔會做咗先，咁我哋就會做其他嘅地方先。 蔡琪，你有没有处理过一些即是一些官司呢，我地讲话或者啲法律个案呢，就係呢啲咁样嘅机构呢，即係滥用咗呢个数据转移嘅情况咁样。有冇啲一啲咁样嘅实例同佢介绍下，到底佢係点样即係触犯咗个例呢，或者佢嘅做法係点样嘅呢当时咁。 我自己就冇處理過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即係香港其實都有呢啲咁嘅案例嘅，例如咧之前咧有啲嘅健身中心啊，咁佢其實即係執笠嘅時候咧，咁佢就將一啲嘅用戶嘅資料咧就賣咗俾其他嘅公司，咁其實當時咧都引起咗好多嘅資料嘅當事人咧，即係個 data subject 嘅人咧，其實佢哋就話啊，咦點解你冇問過我嘅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香港嘅法例咧，就唔係咧，就要問呢個嘅 data subject 攞呢一個嘅同意喎，其實係問翻咧，即係究竟啊呢個嘅資料使用者，即係嗰個嘅個 gym 嗰個嘅 owner 咧，去問呢攞佢嘅同意，就唔係問呢個 data subject 喎。咁所以其實香港嗰個嘅數據保護法咧，其實係較為弱啲嘅喺呢一方面。 即係跟唔上啦，真係。 我諗係落後添啊，唔係即係。即係弱嘅問題，因為有個問題，即係喺佢立法，就算2012年咧，大數據都未開始，咁所以呢個 同意啊， 好大問題嘅， 同意。 是，但是我哋都睇翻咧，即係今次裏邊，即係因為講到 Facebook 咧，大家又記得啦，即係有包括有劍橋嗰啲數據分析嗰啲事件出現過啦嚇。咁其實而家收斂咗啲未嘅咧？即係從個法律角度你所了解到嘅，即係上一次引起一個即係我諗係好大嘅風波啦嚇。咁即係嗰個劍橋數據 analytics 啊，即係嗰間嚇，就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甚至影響到個範圍好大嘅。而家其實針對嗰件事件之後咧，有冇啲情況改善到嘅？即保障這個用户的數據嗰方面， 在香港方面就冇乜啦，即係頭先都講過，其實2012年先至嗰次就最後一次 update， 咁但係其實香港真係跟唔上嘅，咁但係即係歐盟方面其實係有跟得上嘅，例如咧即係佢呢個嘅數據通用法嘅歐盟數據通用法咧，其實係有將一啲嘅例如如果我哋係講緊話一啲嘅政治嘅取向啦，佢哋會將佢classify 係一個叫做敏感資料嘅，咁敏感資料嘅處理咧，其實嗰個嘅罰則係更加嚴重嘅，咁所以咧，即係啲公司到去處理一啲嘅，例如即係一個人嘅政治取向啦，或者一啲嘅性取向啦嘅資料嘅時候，即係健康嘅資料嘅話咧，其實係會即係受到更大嘅保障嘅，喺呢個嘅歐盟嘅數據資料保障法例下面。 其實警長咧，上次你記得嗰、那個Cambridge Analytics 主要係特朗普嘅選舉啦，咁但係之後咧，但係你記唔記得 Brexit Brexit 咧有套電視劇噶嘛，叫做《The Uncivilized War》，我唔知有冇睇過咧，都係講緊呢樣嘢。咁其實係唔容易嘅。頭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即係頭先阿律師都講，你政治當係敏感，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我哋做大數據咧，其實絕對唔需要知道你政治傾向咧，都可以知道你政治傾向嘅。我基本上睇你平時買咩書。去哪里吃饭多，跟哪个聊天多，我基本上已经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属于是光谱的哪一部分，不需要去问你警长你是绿红定蓝定黄定黑，其实是知道了的。 数据分析。 数据现在的能力很强，所以呢是我们香港其实真的要想，现在其实就算 GDPR 都未够的，现在还有一些新的立法在谈这些什么呢，就是说个 data ownership， 数据。最簡單的是我去 Amazon 買嘢， Amazon 收集咗我的數據，呢個數據 ownership 係我定佢咧？係嘛？咁我即係呢個問題唔解決咧，大數據咧就始終會俾人覺得咧係有個問題嘅。即係好啦，你 Amazon 收集數據，你用冇問題，你將佢賣俾 Facebook， 咁我係咪可以分錢咧？即係呢啲咁嘅東西咧，其實係我哋喺行內咧都一路傾緊呢個問題。咁我知深圳市都準備要立法咧，都係講呢樣嘢，但係全世界都未有嘅呢、這個。即係究竟個 data ownership 係邊一個咧，都重要噶嘛？ 咁啊，蔡琪喺法律上有冇咩進展啊？即係你嗰邊，即係法律界對保障呢啲即係個人嘅數據，或者應該可以應用到邊個層次咧？咁樣喺法律上有冇咩工作做緊咧？ 其實本身我哋即係香港嘅法例下面咧，就有好多嘢豁免嘅，咁亦都即係容許即係一啲嘅數據去做一啲嘅research 啊或者 statistics 嘅分析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佢亦都有要求到咧話啊，如果你做呢啲嘅數據嘅分析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出嚟個結果咧，你就唔可以咧去 identify 到或者去辨識到個人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全球嘅共識嚟嘅，就係、是、你去做呢啲嘅數據分析嘅時候，你唔可以去最後就用嚟 identify 咗一個人出嚟咁樣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卓琪。 係唔使。 系啊，啱跟我哋倾嘅咧就系熟悉呢个欧盟资料保护法嘅一位大律师啊，蔡琪啦吓。咁啊，啱洪伟文啊，我哋又倾开，你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啲资料应该点样用咧？其实即系， 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吓， 即系好难避免到。 而家个香港嗰个其实叫私隐保护条例咧，即系佢讲嘅咧系你去俾或者佢因为你填表或者点样去收集你资料嘅。但系头先我讲嗰啲咧系你冇俾佢噶嘛？你上 Amazon 你冇买到嘢添。你只是看完个手袋看完个手机你回到家里、甚至乎你在 Google search 的东西、是不是这些这样的资讯今天很简单、Facebook 甚至有人讲他会录你音、即我不知道真假我没有 verify 过啦即他就说、你在你开着、没开着 Facebook, 开着个手机、你讲起滑雪、你打开 Facebook, 你看到滑雪的广告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这些这样的其实是不是叫私隐呢其实即是以今天的 definition, 香港的法律地方 我真的觉得未必是的。因为他搜集对你的观察嘛。他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不是他不是你的地址不是你的电话。但是这件事你是不是很想被人全世界知道即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都是我们即是香港其实真的需要去想一下在法律方面呢怎样去保障。因为那个好不幸地咧，喺今天呢個世代咧，個消費者同嗰個平台供應商咧，嗰、那個 power 爭太遠啦。你完全佢完全任何方法 manipulate 咧，你完全 冇得抵擋啊，冇得抵擋。咁但係亦都衍生嘅問題啦，就頭先講嘅即係嗰啲 ownership 啊，即係到底嗰啲資料其實點都係我自己嘅嚇，咁啊點解一定要俾你咁去用咧？咁而家佢用係一個牟利咁好多時係， 冇錯，而且可以牟好多次利。 咁你頭先講開個深圳立法係立法邊度咧？即係都要保障呢個關於 係而家正在做就係佢我諗佢係想做 testing 就唔係全國立，所以深圳立先，就係 exactly 就講就話喂。你搜集有關我的資料，那個 data 的 ownership 是我的，不過我 license 我授權俾你用，但是你唔可以俾第，你要俾第二個用咧，你要翻嚟問我。如果你賣俾人，嗱、這個就未知佢最後點做啦。但係你賣俾人收嘅錢，我係咪要分？即係呢個我哋要即係我諗要去諗嘅咯。因為既然個產權係我啊嘛， 係咪？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諗喺香港都反而都仲未開始有呢個討論， 諗都未諗。但係我哋真係，我哋香港其實喺同好多個立法咧係嚴重滯後嘅，包括我哋電子商務，但係有機會先再傾啫。 係好啊，咁我有機會要先再傾啦。今日自由風嘅時間咧差唔多啦，洪偉文啊， 好， 咁講聲拜拜啦喎， 好，拜拜。 拜拜。